晨各位听众，朝早六点零八分的时间，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你们好啊。虽然现在天都还是黑晒，但是朝头早都已经就来了了，早上的时间六点零九分，看看表都可能要起身了。十八度的气温相对湿度5%，相当之干燥，4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四至到五中吸毒的水平。另外啱六点钟的时间开始都已经发出了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大家都要注意住啦。天气干燥，天晴干燥，日间温暖，寻日都有觉得下午的时候都温暖，不过太阳收的时候又好像有些凉意，所以现在温暖的时候都是因为下午有个太阳高高挂住在这里。早上的时间在晨光第一线继续都有白卷浩小伯陪着各位听众一起起身一起工作。早晨早晨。 晨光每日一格。 生命入面有好多你唔想但系又唔可以唔做嘅事情，例如可能你仲未喺工作上面揾到好多嘅快乐嘅时候，你就觉得我都系为咗钱，我要继续去做啦，冇办法啦。呢个时候咧，你就可能为咗金钱或者为咗完成你嘅责任。生命入边有好多你想做但系又唔能够做嘅事情，即系有好多事情，哎呀，我好想去做，我好想净系去旅行，我好想净系丧买丧玩，但系你又做唔到啊！這个咧，我哋可以简称之为命运。生命入边都有好多作弄人嘅时候嘅，咁有啲人就可能为咗责任，有啲人为个即系怨住命运啦，搞到你自己冇办法去到达成你自己想做嘅事情。但系原来都系心态嘅啫。你既然在其位，应该就施其职，咁你就可以喺当中咧揾到更加多嘅快乐。活着总系能够精彩嘅，咁问题就系你自己有冇好好地去到调控自己嘅心理状态呢？如果今日朝头早你仲系属于一个自怨自艾嘅人，不如谂一谂点样可以令到自己更加投入生命入边嘅精彩。 也相信有转机，往往是好像一出戏，别要为这世界太过伤悲。随时间经过我身边，赤子的心不改变，怎样开始，怎样终止，谁敢于一生都那夜，谁可不舍不弃？人总需相信自己，人总需依靠自己。赤子的心不改变，怎样开始，怎样终止，谁敢于一生都压抑，谁可不舍不弃，人总需相信自己，人总需依靠自己。我有我的根据，是错对。 早晨啊，成日嚟到6:15啊，搵嚟 Beyond 嘅活着变精彩。出面1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50%，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早上嘅时间生效紧啦。 晨光 Coffee Time。 最近大家一揭开报章上网都会好容易就会见得到呢，就喺度 sell 緊咩呢，最近香港就有好多嘅花就盛开啦。洋紫荆啊，木棉都开始开啊，黄花风铃木啊都开得好靓啦。每一年即係春季嘅时间呢，总系能够赏花系一件好事嚟嘅。炮仗花呢都之前就开过啦，咁都落緊㗎啦。仲有啲就係譬如可能大家都會覺得喂日韓上映咁，香港呢都越嚟越多花啦，咁如果能夠再多啲嘅話呢，相信以後呢就會其他地方嘅朋友都會嚟香港呢就賞花，因為我哋嘅花嘅品種呢都相當之廣泛。都睇返原來日韓呢都有好多嘅朋友呢，雖然佢哋就上映啦，咁但係花粉症呢都係一個好頭痛嘅問題嚟㗎噃。常见嘅咧就系譬如系柳杉同埋柏树咧嘅花粉引起一啲过敏嘅反应，咁啊佢哋地方啊佢哋嘅医疗机构亦都即系预测，今年春季嘅花粉量比上年同期就高出 2.7 倍啊，咁啊所以如果大家咧本身都系有花粉症嘅话咧，咁啊都要特别留意住。香港如果你想上花上得靓的话，其实都要就是有个节日的香港花卉展。接下来的时间就会开锣了，亦都会大家到时如果去的话就身处一个花海入面的。鼻敏感其实在香港都是一个都挺普遍大家会遇到的问题的。花粉症就较少见了。耳鼻喉科的专家就指出，过敏性的鼻炎就即是鼻敏感啦，分为全年性同埋季节性过敏噶。咁前者即系全年性啦，多数都系由尘螨啦、霉菌、动物嘅毛发、昆虫等等嘅致敏源引起噶。咁后者咧，即系讲紧嘅季节性咧，就通常都由花粉去到咧就导致出嚟噶，所以俗称咧花粉症。花粉过敏咧系免疫系统过度反应所致噶。咁有专家就解释啊，当致敏源即系花粉啊，刺激身体产生免疫球蛋白 E，IgE， 咁啊，并且咧黏附喺肥大细胞上面嘅话，下次再接触致敏源嘅时间咧，咁啊已经带有呢一个咧就 IgE 嘅肥大细胞，释放组织胺等等嘅化学物质，引致鼻塞、打哈欠、流鼻水、鼻痕等等嘅症状，有时咧仲会咧就系导致咧就系过敏性嘅结膜炎噶，出现譬如系眼睛发痕啊、流眼水啊等等嘅。咁所以呢个问题咧可能都几头痛啊吓。咁花粉症同埋花粉嘅传播方式啊、环境啊、遗传基因等等嘅因素咧都系息息相关。咁有大学嘅科学学院就话到啦。植物为了繁殖下一代，花粉通常都是由一棵的植物传播到另一棵的植物，这个就称之为授粉啊，这个过程啊，部分植物能够就自花就自花授粉嘅，有些就要靠风力或者昆虫就作为传播媒介嘅。藉住风力的话咧，即系风梅花这个界别的话啦，花粉产量一般咧系较为多，而且小，因为你风吹。咁你梗系想佢细啲啦，同埋较为轻啊，甚至咧就系细至到 2.5 微米啊，唔系厘米啊，微米，微小嘅微，肉眼咧就睇唔到噶。2.5 微米即系几多咧？一条头发嘅直径咧就70微米，佢只系2.5微米，所以系完全睇唔到噶。咁所以咧，即系譬如喺香港啦，咁父母如果亦都系有过敏嘅话，子女遗传到呢个几率咧都去到30% 噶。咁如果係患有譬如哮喘啊等等容易过敏性嘅鼻炎嘅话呢，咁可能真係要戴口罩挡一挡住啦。甚至乎呢就准备定一啲叫做抗组织胺药物啊，咁有助止痕同埋控制返呢打乞嗤嗰个情况嘅。咁自己都应该呢係会知道自己有冇问题嘅。仲有如果係发现一啲譬如绣球花嘅有汁液啊，系有毒嘅，咁啊，大家就千祈眼看手勿动啊，咁啊，通常啲花咧观赏好啦，咁如果要动嘅话咧，就留翻俾啲 農夫啊或者植物處理員咧，俾佢哋去到處理啦。 Girl, I don't know how to say this, but I'm driving me crazy. 當你偷我手逛街，事情越來就越怪，心理句情什麼的狀態？长街越行越甜蜜是好坏，别人你好有情感乱放大，一时笑容也笑歪，方能隐藏这失态，不能讲其实望越界，求高手演算出会否失败，如拿着数据的是你，却决定让我猜，不停摆左与右，难捉的变幻球，还望你开一串窗口，其实我好想呼救，有这种隐晦密友，男孩从来不擅长暧昧时解读对手，drop a hint, yeah, just tell me what's on your mind, what's on your mind, girl, 有些爱情那竞猜，聪明的人不贪快，先破罐情路上试探，明天将勇敢的距离多大，傻傻地像少女 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早上嘅时间六点二十四分啊，头先听过一首歌曲嚟自身边嘅《聪明豆》啊。生活博士提提你啊，而家十八度嘅气温啊，咁啊出边咧都多云，啲云咧就比较上薄少少啊吓，咁啊开始天光啦。其实口罩呢，咁而家好多人都仲会戴緊嘅，咁但如果你话喂我都唔戴喇，又剩咗好多喎，咁仲有好多嘅方法可以处理啲口罩嘅。唔少人呢都鍾意呢就係、用香薰为屋企注入香气，口罩都帮到你㗎喎。可以呢就大家自制、口罩香薰包，制作方法都非常之简单嘅啫。 先直接將心儀的香水就噴在呢個口罩上面啦，就再掛在衣櫃之內，成為天然的香氛包。咁啊，當打開衣櫃咧，就會聞到香的味道。除此之外，亦都可以咧喺口罩一邊咧就剪一個嘅窿仔，更加咧就可以放入番簡嘅，跟住咧就可以掛住啊，掛住喺嗰個衣櫃上面嗰個架上邊。咁其實即係點樣做，你都可以自己 design 下嘅。即係口罩咧，就唔好諗住咧，就淨係哎呀戴咗就唔戴就冇啦咁樣。除咗戴之外，仲有其他功能嘅。咁例如頭先講嗰個嘅香簡啦，咁啊亦都可以咧，就係簡單啲嚟講，即係將個口罩咧好似剪一剪咁樣。咁啊將個番簡其實亦都可以咧，就係喺佢入邊嗰啲罅位就攝夠番簡喺度。咁啊長期咧就可以掛住喺度嘅，唔單止就係衣櫃嘅，甚至乎玄關位啊，咁佢都可以咧發出淡淡嘅清香嘅。咁啊令到你會覺得咧，咦？真係有其他好嘅用處喎，仲有好多好嘅用法嘅，咁啊遲啲又可以喺節目入面同大家分享一下。早上6:26，揾嚟呢首歌嘅鄭秀文，我就一樣活了一天。6:26啦，出面18度嘅气温，听紧晨光第一线。早晨，早晨。 活在每一天，如上帝挥手声再见，再应对新一天试炼。活为过一天，循环在生息中应变，要奋斗为谁奉献。每天清水一般偶遇后流过，留下几多张笑脸能轻可。每天多多少少快乐或难过，谁又分析得细致和清楚。空呼吸都厌，会偶尔找到新发现。活遇上阴天，流下泪水都不看见，雨再冷亦能自勉。 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深夜发表声明，强烈反对联合国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委员会就香港特区提交的第四次报告所发表的审议结论，并对委员会执意就香港多方面情况作出失实、偏颇和误导的内容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拒绝。发言人表示，委员会就不同范畴提出檢討香港國安法的建議，非但毫無事實根據，亦著實令人費解。委員會傳言漠視香港居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已經根據基本法在憲制層面獲得保障。特區政府亦強烈反對委員會毫無理據地抹黑特區政府2019年黑暴期間的執法行動。發言人又指，委員會有關廢除國安處舉報熱線的提議實屬無理，指出熱線一直便利市民透過不同平台提供與國家安全相關的資料或舉報。朝中社報導，北韓外務省指責美國與南韓進行聯合空中軍演，認為是蓄意加劇緊張局勢。北韓外務省在聲明中說，儘管北韓一再警告，但是美國蓄意繼續加劇局勢。最近的聯合空中演習清楚地表明，美國動用核武對抗北韓的計劃已經被推進至實戰水平。美國空軍可搭載核武器的 B-52H 轟炸機昨日在朝鮮半島上空和南韓空軍進行聯合空中演習，是美軍 B-52H 轟炸機事隔三個月之後再次飛抵朝鮮半島。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表示，已經與軍方高層討論東部重鎮巴克穆特的局勢，與會的將領都表示支持繼續保衛巴克穆特並加強在當地的防禦。美國兩名眾議院議員透露，烏克蘭官員在上月慕尼克安全會議期間呼籲他們向白宮施壓，已批准提供 MK20 集束彈以對抗俄軍，不過集束彈殺傷力非常大，已經被超過120個國家禁用。另一方面，俄羅斯聯邦安全局表示已經挫敗針對察里格勒集團負責人馬洛費耶夫的暗殺企圖，又指這宗恐怖襲擊圖謀與烏克蘭安全局有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干燥，日间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本周中后期能见度较低，日间相当温暖。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8度，相对湿度4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公共广播95年。 我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我一向都听开港台的节目，特别是第一台最喜欢的节目就是广东广西，因为那些主持人幽默风趣，很多时候我都录了挤了在个手机里听的。祝港台95周年生日快乐。 公共广播95联系香港。 嘟一嘟，乐悠悠，同处走，快乐透。我是欧瑞强，65岁或以上的老友记，记得在今年年底前分阶段申请乐游卡。你而家用紧嘅八达通，将来用唔到2蚊搭车优惠噶。 1946至1947年出生的香港居民，记得在3月至4月用八达通应用程式或邮寄申请落油卡。详情请睇落油卡网页或者打3147-1388查询。 愉快感觉弥漫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晨啊，各位听众，咁啊，翻到嚟晨光第一线啦吓，唔好意思啊，因为电话接驳需时，咁啊，人手啊就系得一个。好啦，6:36，咁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系啦，直播室入边咧都有白元浩小白继续喺度啦。头先都讲咗噶啦，咁啊，由于咧即系电话接驳需时，咁即系咩咧？系啦，阿白元浩又打电话俾阿钟哥嘈住佢啦。早晨，钟哥。 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 你唔使担心嘅、 啊。 如果系咁样嘅话咧，我哋会引入 AI 帮你接电话。 诶、啊，几、欸、好 啊！好啊，但系 AI 咧，而家系咩啊 ？ChatGPT 啊， 吓、 啊，引入完之后咧，佢可以做埋你嗰份，你以后唔使净系即系讲嘢都唔使你讲。 应该 听电话佢听， 吓 讲嘢佢讲埋， 播歌佢播， 播歌佢拣， 系啦， 甚至乎自己作一只都得， 系啦， 系佢点算咧？ 系、哦，真系我前排同有啲朋友咧，咁佢都系嗰啲 cash 嗰啲人嚟嘅，咁佢哋就话，佢、哎、哋都即系研究紧、哦，其实都研究咗噶啦，啊点样咧？因为而家嗰啲AI 咧咁犀利啊，即系作曲都得啊嘛， 系啊， 咁佢哋如果 AI 作曲嘅。咁啲钱俾边个咧？咁样啊，原来就系俾嗰间 AI 嘅公司咁样啊。所以佢哋都要谂啊，与时并进啊，佢哋。 即系以后如果你想从事创作嘅话咧，不如谂一谂啦。你而家开始从事 IT 啦， 系啦， 从事电脑嘅技术咧，可能你搵嘅钱咧，唔系净系搵唱片嘅钱噶啦。你可能搵埋电影啦，所有嘅嘢嘅钱。 系啊，迟啲咧。自己一套戏咧，老板又系你啦，导演又系你啦，监制又系你。 而家好多动画制作都系咁噶， 吓， 即系自己真系一脚踢做咗好多嘢。当然佢以前嘅技术制作要经年啦，但系而家随住电脑嘅普及，可能而家你只要有一个概念，好快已经可以做完都唔定啊。 哦，系、哦，系、哦，即系下下都而家都人手去一脚踢啦。但系我哋好多工序咧。而家都已經俾咗電腦去做噶嘛，即係例如比如宮崎駿，佢就話逐格自己畫啫，咁所以佢嗰啲即係慢工出細貨。咁但係如果你話其他嗰啲咧，好多都係你撳個掣，電腦幫你上曬色噶嘛。 係啊，佢早兩日咧啱同朋友都講開呢個話題，咁我話喂，咁佢都係做呢一個行頭嘅，佢話如果你第時講嘢，好似我哋咁啊講嘢，揾 AI 做啊，咁我哋冇嘢做，咁嚟拍戲咧，咁你而家都見到咧。有一啲叫做虛擬嘅偶像咧， 係啊， 出埋嚟個樣同真人一樣嘅喎、 其實都幾靚，都幾靚， 幾靚接靚過真人咁樣。嗱，演戲可以佢做埋，呃埋你啦。 嚇， 咁但係唯獨是得一樣係冇得呃嘅， 嗯， 就係、是、現場演出，即係真係你要坐喺，你要喺佢面前俾佢睇到，你係一個活生生嘅人。咁、 哦、 呢啲人咧就繼續有得做啦。 咦，咁初音咧？初音都系喺你面前飞嚟飞去，演演样样嘅。 跟住我就系讲咗好似你呢个睇法。我问题系而家嘅现场投影技术可能未至于去到好似即系一个真人咁样。但系你难保第二时可能过得3-5-7年，真系有一啲投影技术系令到你面前出现嘅影像真嘅一样嘅。 系咯系咯系咯。 咁到时唔好意思啦，咁都冇得捞啦。 哎呀！ 咁你特別以前睇啲即係以前啊，睇嗰啲嘅科幻電影咧，超級英雄電影咧，阿鋼鐵奇俠咪用嗰啲即係立體投射技術嘅，喺現場就睇到佢阿爸阿媽咁樣。 哦，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咁呢啲唔係科幻啊， 就嚟变成事实。如果当有朝一日我哋见到咁嘅时候，我哋唔好话睇而家嘅你啊，好似嗰套戏咁样睇翻以前嘅你啦，未来嘅你啦都可以噶。 哎呀，咁我咪可以同我啲祖先倾偈？ 诶，绝对唔奇啊！ 系咯。 祖先都翻埋嚟啊！真系一齐倾下， 可以揾翻嗰啲咩以前嗰啲咩孔明啊、张飞 啊，全部投影翻晒佢哋出嚟、啊。 系啊，所以咧，我自己觉得喺我哋呢个年代，我哋庆幸都仲可以开咪讲下嘢，或者拍套戏俾大家睇下。因为迟啲可能你睇嘅嘢全部都系假嘅。 哦，咁啊，又惊？咦，唔系、啊，嗱，我啊惊饭碗不保啦。但系其实以后嘅世界会唔会咧，系 AI 佢就已经帮你处理咗好多日常嘅生活啦，包括可能你谂住我做做车长嘅，做司机嘅，咁、AI 都可以即系处理埋呢个交通嘅运输问题噶嘛。咁人类咧系唔系净系享福咧？即系 AI 都已经啊，我哋每一个月咧，我哋又会因为我哋已经有个生产啦 ，AI 自己，佢就可以相对嚟讲俾翻啲钱。俾我哋人類、等你哋自己享福啦。唔知會唔會人類係以後，因為我哋創作機械人就係或者 AI 就係諗住我哋享福噶嘛。咁咪啱咯，佢養我哋，我哋嘆世界咁咪仲好。 啊，如果咁樣呢個題目太高深，不如咁樣，我留翻前兩日嘅九點半鐘劉榮忠嗰度再慢慢一下，可能有一個唔同嘅睇法。 啊，都好喎、啊，我都好想知喎、 啊。究竟呢一个嘅AI 系咪俾到我哋幸福啊？好啦，我迟咗，写咗佢。 哦，好好好，前两日我哋慢慢听。 好，大家翻嚟， 一阵翻嚟就讲，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每朝六点，你想做乜嘢咧？继续瞓觉，冚埋张被，已经谂紧安排假期，叹杯咖啡，准备翻工，拖住伴侣只手，一齐出门口。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 时间嚟到早上的六点四十二分啦，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同听众咧望一望天气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天晴干燥，日间系温暖日，最高嘅气温大概24度，咁啊吹和缓嘅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本周中后期能见度系较低嘅，咁啊日间啊相当温暖，而家1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47%嘅，咁啊见到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啊生效啦，咦空气质素健康指数都朝头早嘅时间都见到佢有改善，头先咧一直都系4至5中级度嘅水平啦，咁啊而家已经去到3至5，即系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咁如果你话睇翻今个星期嘅天气咧，咁啊其实去到星期六为止啦，咁啊都系有太阳嘅。星期日咧，咁啊可能会有啲密云啦，咁啊，但系咧，整个星期而言咧，个天气都系相当之好嘅，咁所以如果你话谂住plan 下一啲叫做户外活动嘅话咧，其实今个星期咧都系一个几好嘅时机啊吓，咁啊大家可以去远足啦，去郊游啦，去野餐啦，呢啲都系几好嘅提议嚟嘅。好啦，早上嘅6:43啦。 我双手猛摇，想找紧却空虚。梦中的声音诉说世间脱序，而原来沉睡可更累，而从来是什么作祟？撕开的勇往太多，路过了心烦，偷偷喘息那瞬间，发觉太孤单。当即抢运遁的空气，无人能找避，盖过天地。尽管自首，可否遁走？迷途之后，能如何依旧？如曾让我撞破那大门，关上了，留下窗边红隙之间，然而天空的光线那样刺眼。 早上嘅时间，呢首嘅歌曲嚟自 Color， 佢哋嘅 The Bright Side。咁十八度嘅气温，相对湿度47%，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噶。6:47，咁啊有今日朝头早嘅咧，咁啊讲下营养 KOL 系列咧，有注册营养师喺度啊。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电话旁边咧，揾到澳洲注册营养师李淑萍 Mimi 喺度。早晨 ，Mimi。 早晨，小白。 我自己咧都系对于糖分嚟讲咧，其实细细个开始嘅吸收都好多，可能因为我自己好多饮食习惯咧就同东南亚人咧系好有关系。唔知 Mimi 知唔知啊？东南亚人食糖咧食得都相当之厉害，佢哋饮嗰啲咧，我哋以前细个学嗰啲叫咩 Demanis 啊，唔知你有冇听过？就系嗰啲叫甜红茶啊。哇！佢哋嗰啲甜紅茶真係好甜噶，唔講得少。好啦，咁糖咧，其實可唔可以叫 Mimi 咧，就同我哋講下，到底有啲乜嘢嘅糖，而佢哋嗰個嘅叫做糖嘅成分咧，又係幾多？會唔會邊一隻糖咧係最強嘅咧，最犀利、最甜嘅咧？食少少都搞唔掂咧，咁啊要問 Mimi 啦。 好啊，好啊，其实糖嚟讲真系你要数咧，大把有得数。不过咧，讲下最普遍啦，我哋认识噶啦，就即系我哋会见到嘅白砂糖啦。 系啊， 亦都有时会听到有蔗糖啊，有红糖、黑糖，而家好兴噶啦。 系啊，系啊，系啊。 咁就系啦，又有黄糖啊。咁甚至乎咧，即系东南亚国家啊，或者可能系印度嗰啲，又中意用椰糖啊，或者有啲棕榈糖啊呢啲。咁甚至乎去到健康啲，而家又有代糖，有嗰啲叫做咩稀少糖啊，又罗汉果糖啊咁。 罗汉果糖啊，系点样噶？ 冇错，系啦。 佢就用羅漢果煉製出嚟噶。 係啊，其實原來發現咧，羅漢果個甜味咧，嗰個糖係代糖嚟嘅，係唔會被人哋吸收，但係又俾我哋又有個甜度喎、哦。咁所以而家就將佢愛嚟做咗做即係代糖，愛嚟代替咗砂糖啊，或者其他真係有糖分嘅糖咁咯，係啦。 咦，咁個羅漢果糖係咪即係我哋而家坊間一般食到嗰啲代糖係兩樣嘢嚟嘅？但係又？ 佢都係代糖，不過而家咧好多啲代糖咧就已經係即係可以放心就話，哎呀以前講化學物啊食咗會生 cancer 啊咁樣噶嘛，咁、但而家好多嘅代糖咧都係純天然，譬如由砂糖入面一個物質抽取出嚟噶啦，咁、甚至乎去到係即係有嗰啲叫做葉啦。系啦，即系甜菊葉去抽出嚟嘅糖啦，咁亦都有系而家讲紧嘅罗汉果糖等等，咁都系一个天然来源嚟嘅，咁所以咧就会系安全同埋放心去使用啦，咁咯。 哎呀，咁中意食糖嘅朋友啊，真系可以揾下啲代糖，有福音呢、這个。 哇！你嗱，你呢句又好啦，但系咧有好多咧就会系我中意食糖，我就中意食原原本本嘅糖，就唔中意代糖。咁但系我觉得都系啦，为自己健康嘅话，尽可能去接受下啦。咁同埋现在嗰啲嘅代糖嘅味道，真系唔系以前所讲嘅话，一摆落口就金属味啦咁咯，系啦。 系啊，而家咧好多时候我自己接触代糖咧，我都会觉得饮落去。佢個味道係不一樣嘅，但係如果你俾我揀嘅話咧，我都會選擇代糖，因為我又享受到甜嗰個嘅感覺啦。但係同一時間對自己身體有個保障喎。咁如果我下下都係一包兩包砂糖或者蔗糖抌落去嘅話咧，我可能嗰刻我食到真係由細到大食嗰個甜味啊，不過我身體要付出代價，呢個我會選擇翻代糖啦。 呢、這个諗法係非常之正確嘅，但係呢亦都唔好諗就係、是、咦代糖係冇卡路里喎，但係有甜，咁我就要可以食多啲啦咁。咁樣其实呢会养成一个習慣，你係鍾意食甜嘢㗎。咁、其实我哋都唔鍾意即係话有个咁嘅諗法啦，就係话咦代糖唔紧要啦食啦，呢个代糖唔紧要啦食啦咁。咁、其实变相就好似好放肆去食一啲即係无糖嘅食物，但係又俾到甜。咁但係其实我哋个脑呢不断地呀就会去知道就是、你要食甜嘢，你鍾意食甜嘢咁样。咁所以即係都系适量地去有需要使用，譬如好似即係我认识嘅有啲朋友鍾意飲柠檬茶，咁佢哋呢就鍾意督到啲 檸檬好苦苦澀澀嘅，係啦，好酸嘅。咁呢個佢哋話一定要落糖，咁所以話如果唔落糖就用代糖啦。但係有啲人飲檸檬茶就可能係講緊，我就咁有檸檬浸下啲茶，而有個茶有檸檬香，我已經覺得好舒服啦。咁嗰個時刻嘅話，其實可以嘗試下唔用糖或者唔用代糖，其實慢慢習慣飲下飲下，你會飲到檸檬嗰個甜酸味嘅。 哦，哎呀，我未去到呢個境界，我就係 Mimi 所講嘅咧，就係嗌熱檸茶啦。我都是有檸檬淡淡的香，我就覺得 OK， 即是篤一兩下，我不會篤到爛曬，因為篤到爛曬你一定要落糖嘅，對我嚟講。咁但如果你話佢只不過係輕輕地有檸檬味咧，我又覺得幾舒服。咁呢個位咧，我都係冇落糖噶啦。咁我覺得咦，好似都幾清新，但我又未飲到，原來檸檬都有甜味喎。 有噶，有檸檬係水果嚟噶嘛， 是 有果糖嘅，係咪 啊？呢、這個等我再慢慢飲多啲 ，dab 一 dab 先。好啦，咁但係講翻今日嘅正題就係，譬如砂糖、蔗糖、紅糖、黑糖、黃糖，其實佢哋分別嗰個營養價值係點樣？我哋有啲咩特別要注意嘅咧？ 其實佢哋嘅分別咧就是、個提煉過程唔同嘅、 啊。 我哋最常用嘅白砂糖咧就是、叫做最精煉、最精製、最純度高嘅，係啦，咁佢就會去咗色啦，咁亦都會係少咗好多啲雜質，甚至乎包括埋啲礦物質啊呢啲都會去埋嘅。咁、所以有好多就話即係視砂糖為之最冇營養嘅一種糖啦咁樣。 嚇、啊，因為佢已經咩都冇啦，淨係得個甜。 啦，冇錯啦，咁而咧，其實即係佢同黑糖啊，或者紅糖等等呢啲分別，其實佢哋都來源主要係由蔗糖做嘅。咁、但係就係個提煉過程就係、是、黑糖、紅糖，佢哋嘅提煉過程係最少最少嘅。係係 係。 係啦，咁佢哋就靠去即係去做去濃縮佢啊，保存咗甘蔗嗰啲營養啊咁所以咧就會見色又會深啲，咁亦都個營養確實啲礦物質呢啲啊會係高啲多嘅。咁所以有好多而家就话，诶，唔好用砂糖，用啊红糖、蔗糖有营养啲、健康啲。咁喺嗰个嘅制造过程中少啲制炼嘅话，听落去系健康啲嘅。咁但系咧，我想讲嘅就话，即系呢啲糖其实大家都系糖，佢嘅糖分咧其实都喺度，系啦。仲有咧，而家好兴嘅话就话，嗰个糖分同埋嗰个甜度，其实糖分同甜度系两回事嚟嘅，大家要清楚。系啦，即系好似而家咪话啲水果好甜啊，啲提子好甜啊咁样样嘅，就认为好多糖喺入面啦。 系，但系有阵时我有啊，即系有阵时睇到佢话甜到几多嘅，就以为佢真系好甜，但系其实可能佢嗰个叫做糖啊甜啊，唔系我哋想象之中咁甜，但系佢就有嗰个糖分喺度嘅。 唔啱， 哎呀，答错咗添。 佢系有嗰个甜度，仲要好甜 ，dab 落去好甜，系、我哋味蕾上会觉得佢好甜。 系 啦，但系佢个糖分唔系一定代表多嘅。 咁佢糖分，佢糖分唔多，但系我哋又 dab 到好甜啊。 系啦，我举例好唔好？ 好、 啊。好啦，就系香蕉啦，香蕉系最容易讲嘅一个例子。咁、你只香蕉，我谂好多人都会食过青黄色嘅香蕉啦，系咪？ 有啊。 系啦。咁亦都有食過梅花點嘅香蕉嘅，係咪？ 梅花點啊，甜啲噶嘛。 嗱，你識講啦，係甜啲啦。咁、但如果個香蕉嚟講嘅話咧，即係可能同一抽香蕉啦咁佢哋嘅種植方法都係喺嗰個棵樹度切去落嚟，都係喺個同一棵樹度嘅。咁、正常嚟講咧，嗰隻香蕉吸收嘅營養大致上係一樣嘅。 OK， 啱啊， 系啦。咁而佢个甜度嘅转变就佢摆放嘅时间，最初摘出嚟嘅咧就通常系会青黄色啲嘅。咁佢嗰个嘅糖咧，佢系比较复杂啲嘅。咁所以咧，我哋冇咁容易食到佢嘅甜度。 哦。 但系当佢一路路摆得耐嘅话咧，香蕉入面嘅酵素会将呢啲嘅淀粉质啦，我哋叫慢慢去分解咗佢，变咗为一啲好简单嘅糖，直至到去个梅花点啦，啲糖就会比较简单化。所以我哋亦都喺个味蕾上食到佢个甜度多咗啦。 咁即系话其实当初个香蕉就算佢青色都好啦。我食佢嘅时候，其实佢嗰个嘅甜度虽然食落去口感个甜蜜不一样，但系个糖咧其实都系喺度噶。 系啦，如果称咗只香蕉，大家都可能讲紧100克嘅话，无论生同埋熟嘅香蕉，其实佢嗰个嘅糖分都系一样嘅、只系个甜度唔一样。 哎呀，咁如果食咗糖分系一样，甜度唔同，咁我青色嗰个我咪蚀灼。简单啲嚟讲，我想食甜香蕉嘅话， 咁又唔系、 咁如果好多時會反映到就係咧，其實如果你又食咗嗰個嘅糖分，而嗰個甜度又高嘅咧，其實甜度你得都係越嚟越高嘅話，佢有機會佢個升糖指數亦都高啲嘅。咁即係話個血糖就蹦得快啲，多升即係入血又快啲。咁但係如果你食偏青黃色嘅香蕉咧，佢個甜度你冇咁容易食到嘅話咧，咁即係話佢冇咁快升糖嘅，好多時都。 哦，即係就算個糖喺度都好，就係頭先 Bimi 講得啱，所以點解一定要問營養師咧？就係個升糖指數啊！即係我哋啲升斗市民一諗，哎呀諗唔到，原來仲有計埋個升糖指數喺度喎。 是的是的，所以即是有好多呢我遇到的病人会说营养师啊，这些水果我不吃因为好甜，好像芒果菠萝我不吃因为好甜，但我都会解释它是甜，但是我们其实计它糖分有多少的。咁所以其实所有水果如果我哋知道糖分系恰当嘅话，我哋系可以去食嘅。 哦，咁有冇啲我又纯粹问啦，食落去个口感好甜嘅，啊正啊咁甜，但系佢糖分又唔系好高，其实会唔会有噶？ 有嘅有啦，睇份量啦。即如果大家都系以一份水果嚟讲嘅话，咁可能提子佢系一份中型提子，讲紧一份水果系五粒嘅话，啲提子真系好甜，但系佢嘅糖分可能系等于一个即系雪梨啦，系啦嘅半，即系一个细雪梨咁。咁其实雪梨系偏冇咁甜嘅，食落系清甜啲噶嘛，系啦。咁但係如果大家都係一份個份量水果，其實你會知道個甜度，提子食落去烏甜好多嘅，咁但係即係雪梨就會清甜啲、淡啲嘅咁，咁但係佢哋係同樣有咁多嘅糖分咯，係甜度同。 咦？咁似乎喺即係選擇食生果，你又想食甜，但係嗰個糖分入邊咧，大家都可以即係用多啲心思去研究一下。嗱，今日咧其實時間就差唔多啦，下個星期又要再揾 Mimi 同我哋講翻嗰啲蔗糖啊、紅糖，我哋又點樣可以選擇得好啲？ 好啊， 咁下个星期再讲，唔该晒 Mimi， 拜拜， 拜拜。 早上6:59啊，唔该晒 Mimi 啊，咁啊出面18度嘅气温，见到个天都光噶啦，咁啊相对湿度49%，转头分头广播嘅晨光第一线，将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00到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最想做乜嘢啊？晨光世界，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以所为是不可饶恕的罪行，策划者必须被判处死刑，并且不可特赦。伊朗什葉派聖城父母在去年11月首先傳出懷疑投毒事件，至今沒有人被捕。當局證實有52間學校受到懷疑投毒事件影響，不過有報道指至少21個省共超過60間學校發生懷疑投毒事件，合共至少400名學童出現不適。總統萊希指責事件是伊朗的敵人所為，但有人就懷疑是反對女生接受教育的宗教組織所為。美國白宮就指，如果伊朗女生因為接受教育而被毒害，事件是不合情理和可恥。天氣方面，乾燥的東北季候風正為廣東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预测本港天晴干燥，日间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本周中后期能见度较低，日间相当温暖。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8度，相对湿度4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李小姐请坐，请问边度唔舒服呢？ 哎呀，梁医生，我好唔开心啊！ 点唔开心？ 逢星期六日我就冇晒心机噶啦，但系星期一到五嘅话又 OK 翻，特别系朝头早嘅10点到1点咯。但系咧之后嘅话又唔开心翻啦，每日咧好似坐过山车咁，我好担心。 李小姐你唔使担心，冇事。嗱，专门揾阿马姑娘开啲开心药俾你，你照足时间食，搞掂晒。 朝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听风骚快活人。记住啊，食完早餐之后听啊，星期六日咧就要听重温，咁就冇问题噶啦。 咁收几多钱啊？ 开心系唔使钱噶。 CIBS 第39季节目基层医疗基本需要。 基层医疗嘅意思系指乜嘢呢？ 就唔系净系话基层人士睇病咁嘅意思，讲紧成个医疗系统最基础嗰一层，比较着重喺慢性疾病同埋点去改善我哋健康状况。 嚟紧咧13集一齐探讨一下点样藉住基层医疗促进健康生活。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人人广播 老友记，如果你受到精神健康困扰，记得主动寻求协助，唔好怕烦到人。无论日子点变，关怀从来不变。只要你愿意，一定找到人在身边支持，尝试接受人哋嘅帮助，仲可以多啲参加有益身心嘅活动，丰富自己嘅人生。打开心窗，关怀分享，想知多啲。可以上 shallwetalk.hk。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7:07嘅早上啦，咁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啦吓，咁啊直播室有白元浩小白啦，喺晨光交通天文台之前咧，咁啊有一个嘅射击练习通告啊，可以同听众咧一齐睇睇噶。咁啊第一个就系今日由上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另外一个就是今天由上8点至到晚上9点在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的。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知会唔会落雨呢？ 会。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晨光交通天文台，咁今日咧就系有 Didi 喺度。早晨啊 ，Didi。 早晨啊，小白。 你好啊，咁啊，出边嘅交通情况咧，系咪都应该几好咧？因为望出去嘅时候咧、我哋而家呢个期间限定嘅直播室都仲睇到出边嘅阳光啦。咁啊，见到啲云咧都好。好靓下喎，啱啱即係朝头早个太阳晒落嚟 咁早部天气 係呀抢埋欧嗰个。 边度都有阳光 咁 就 梗係啦，边度都有神光。 神光咁係神光同阳光加埋一齐囉。 咁就最好啦。咁出面嘅交通系咪都 OK 呀？ 都几好㗎，得行神嘅车龙啦，都系公主道过海啦，康庄道桥面，咁而路面方面呢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住骏发花园嗰个樽颈位呢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果栏嘅。咁话好多啲爆水管啊，修路咧，提一提大家噶吓，就系喺屯门嘅乡事会路咧，由于爆水管，屯门乡事会路去屯门码头方向，近住友爱村仍然系全线封闭，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咧都系改道行驶噶。咁另外啦，葵涌嘅梨树路都系爆水管啦，梨树路去翻城门方向，近住和宜合道嘅中线咧就封闭，旺角道咧有爆水管同埋紧急维修喺附近地方嘅啫，大家旺角道咁啊，但系咧有少少唔同啊，呢个就系旺角道近住广东道嘅部分行车线封咗啦，咁影响到车辆不能够由旺角道左转入广东道嘅。咁另外呢个紧急维修咧，就系旺角道去洗衣街啦，近住旺角道游乐场慢线封咗，咁而家沿住广东道嘅车不能够左转翻去旺角道啦。咁尖沙咀仲有封路噶，大家留意啦。咁受较早前嘅火警影响啦，尖沙咀嘅中间道介乎弥敦道至梳士巴利道一段啦，仍然系全线封闭，同埋白兰轩道啊、绵登径啊，同埋咧缅甸台咧都系封闭嘅。咁啊，揸车朋友留意翻啦， 咦，都几多封路喎、啊，朝头早。 其实我都仲有两个冇讲到嘅，因为嗰就唔系太过重要的重点，咁、就费事讲啦。 系啊，咁啊，尖沙咀啊、旺角啊，都有唔少嘅封路啊、爆水管啊咁、样。 因为 尖沙咀就火警啦，前几日啦。 系啊，前几日噶啦，可能要调查，所以冇咁快开翻咯。 又要调查啦，咁同埋如果你俾我嘅话，我都唔行去嗰边先。 系咪啊？ 我喂。 條命仔自己噶嘛，哦、我點知佢上係啊上邊會唔會有啲嘢跌落嚟啊？咁、啊、我唔知噶嘛，咁啊梗係等即係警方即係解封啦，咁安全啦，咁、嗯、先過去 咯。即係等啲專業人員去調查咗，覺得安全先咁樣。啊，你又講得啱喎，提醒咗我添。 我肯定唔係專業啦，係咪？ 係啊，所以咪要等啲專業人員話 OK 先可以解封咯。 係啦，咁啊大家就唔好諗住去嗰度又圍觀又剩啊嚇，咁啊封咗嘅就唔好過去啦。 其實八卦真係唔好噶。 係啊，咧我成日聽你講話報嗰啲咩 八卦 八卦籠啊。右边可能对面线就撞车，咁自己揸车嘅时候谂住，哎咩事咧？等伸个头出去望下，又唔记得睇自己嗰条路。 所以好多时咧，八卦龙咧就撞到就咁解咯。 系啊， 系不过人咁讲咧，讲咁讲啫，好奇之心啊，谁人冇咧？ 个个都有嘅， 不过小心啲。 你又好听啦，好奇心直头八卦添啦，咪八卦龙咯。 唔系嘅，咁啊小心啲咯。咁当你见到有时你都会望下嘅，不过望之余咧，只系讲翻句小心啲咯。咁啊讲翻啲好嘢啊，开心啲嘢啊。嗱呢、這个九巴咧。又同大专院校合作，合作乜嘢啊？推出呢个九巴优惠站， 嗯，依几好，即系平啦，简单啲嚟讲就 系、 是， 系啦，最紧要啦，香港人最中意啦，系啦，咁乘客咧就只需要啦吓，喺呢个优惠站度拍卡就可以享受咧4蚊嘅车费优惠。 哦，你头先话同大学合作啊嘛， 大专啊， 大专院校啊嘛， 系咁，大专院校都系学生咯，多数都系， 咁但系普通人都可以， 哦，可以嘅，有啲院校如果放开放俾你去嘅，咁你，咁、啊、你大专院校都好多诶，唔系读书嘅其他工作人员啊嘛。都可以用到嘅， 或者有啲叫路过，例如我呢啲人啦， 你都可以噶。 即系例如我落去火车站嘅话，咁我会经过浸会，或者喺商场附近又有城大， 系啦，都得都得，全部 都有啊， 所有乘客都得、哦，所有市民都得啊。 系啦， 咁但系学生就受惠啲咯，一定要经过翻学，冇错啦。咁样系有4蚊优惠啦吓。咁而家咧参与嘅机构啦，同埋学校咧都系好多嘅。咁优惠站咧而家咧九巴已经系不断咁增加噶啦。咁呢个大专优惠站咧嘅特别之处咧就系先。搭后拍， 先搭后拍， 系啦，搭完咗之后先拍咧，佢会俾翻钱你噶，好得意一回赠。因为琴日打去九巴问咧，系咁样，系啊，咁嗱，你用成人啦，或者系学生嘅八达通嘅乘客啊，咁你乘搭第一程嘅九巴之后咧，只需要不过系咁，要只需要喺同一个工作天内咧，就可以喺呢个优惠站咧拍卡之后咧，咁你搭第二架搭再乘搭第二次咧，就可以有2蚊嘅优惠。两蚊，即系你每日咧搭两次先有4蚊啫，唔系一次过俾4蚊嘅，记住。 系， 但系你知道有啲咧优惠站系拍1蚊或者2蚊嘅，唔、系全部都系噶。系、啦，咁佢呢一个咧就系分开两次嘅，每次2蚊。 呢个九巴噶吓。 系啦，系九巴嘅，记住。咁但系乘客记住啦，每日拍嘅次数不限嘅。 咁、每日拍嘅次数不限噶。 系咁，即系你搭两次嘅话，咁你咪拍两次咯。 如果搭3次？ 咪拍咯，咁但系你记住，佢每一次只系货你4蚊啦，咁你拍两次咪有8蚊啫。但系每一次系2蚊扣车程嘅啫，唔系一次过4蚊。 哦，系，我明啊，我明啊、即系我搭完之后我再拍，跟住我可能我自己工作关系，我又要再搭，我又要再拍。 系啦，所以佢讲明咧系次数不限嘅。 系 系啦，咁啊，大家可以用呢个方式啦，先乘搭后拍卡再乘搭嘅方式。 嗯， 咁就可以有呢个4蚊优惠啦。咁啊，如果乘客咧记住要喺同一个工作天啊，咁佢哋嘅计算日咧就系每日嘅凌晨4点几至到第二日嘅凌晨4点几为之一日嘅，咁所有嘅成人啊，好似你咁讲啦，唔系一定学生啦，所有嘅成人啦，同埋学生嘅八达通嘅乘客咧，都可以用呢个优惠站嘅。咁、但系呢一个优惠站啦，拍卡嘅巴士咧，已经系有成400几条可以优惠到。 哇！ 400几条啊，包括咩常规嘅路线啊，马场嘅专线啦、啊，通宵线啦、啊，同埋九巴营运嘅过海隧道啊，口岸线，哇，口岸线犀利，B1同B9啊，即系去落马洲嗰2条线啦、都系得。咁但系咧，记住咁多条线有啦，但系有4条线咧就系冇。就是港铁的接驳巴士、有4条冇的，就是 K12 啦、K14、K17 同 K18、其他都是400几条巴士线都有的。 咁、 记住啦，是先搭后拍就可以攞翻嘅优惠。 先搭后拍好，记住呢个。 就唔同咯，九巴优惠站是先拍后搭噶嘛、所以两样是不同咯。咁同埋个优惠站，记住我分布在哪度咧？大专优惠站的位置咧，好似岭南大学啦。香港浸会大学啦，头先你咁讲啦，树人啦，香港教育大学啊，恒生大学啦，香港演艺学院、理工大学、科技大学、香港都会大学啦，同埋香港大学啊，香港资专设计学院同埋香港专业教育学院，香港专业校。香港專業教育學院都有好多分校噶，全部都得，我唔讀咁多啦。同埋職業訓練局九龍灣大樓咧，地下學生廣場，咁、所以就係話佢擴充到，係啊，擴充到咁多優惠站咯。咁所以學生嘅都係啊，雖然話啊每程2蚊加埋4蚊咁都好啊，搭兩次慳4蚊，少數啊怕長計，3、4就12，120蚊就一個月。咁啊，你知啦，咁啊大專院校除咗學生之後咧，都好多工作人員喺入邊做嘢噶嘛。咁所以啊，如果你聽到可能你有啲親戚，哎呀喺呢個大 专院校度做嘢嘅，就通知埋佢咯，可以拍埋呢个优惠咯。 嗯，哦，等唔知道呢个会唔会呢、这个可能我同你都唔知啊，就系、是、听众都可以自己即系上网搵一搵咧，就系、是、因为政府都会有每个月嘅资助噶嘛，交通即系、交通补贴噶嘛。 系。 咁唔知道会唔会影响？应该唔会嘅呢、这个。 应该唔会啦。佢九巴推出得佢。 九巴自己俾噶嘛呢、这个。 系啦，系九巴同埋大专院校合作推出嘅九巴优惠站咯。 嗯。 所以大家尽量就利用呢啲设施啦。 哇！呢度执啲，嗰度又执啲，政府又俾翻啲咁样。 加加埋埋就系钱啊！ 系啊， 最开心就呢样嘢咯。我香港嘅市民就系 加加埋埋，我都系买餸食饭嘅啫，都唔好谂住大鱼大肉。 咁啊唔得，有优惠都好啊，有优惠咪用咗佢咯。同埋佢哋用咁多心机去做嘅话，无谓浪费啊。 系啊系啊， 都系为民设想。 如果大家想知多啲详情嘅话咧，上翻相关网站揾下嗰啲、 上九巴嘅网页啦，都揾到嘅。 系啦、啊，睇下嗰个叫做拍机咧，佢、正确嘅位置。 系因为我唔可以讲太多啦，真系太多啦。我相信费事用你成半个钟头时间去讲个地址，其实我查咗，或者咁啊，好简单一样嘢，我琴日都打去九巴，真系好好啊！九巴好早，同埋好似朝头早七系咪七点咧、啊，到夜晚啊九点钟都有人听， 有人啊，人嚟噶嘛， 人嚟噶系人工服务， 唔系 AI 嚟噶嘛， 唔系我最怕啲 AI 服务暂时，因为我中意咧交流啊，突然之间谂到啲咩嗱，你同我对答之后，我有啲咩可以即刻问到你啊嘛，比较活动啲啊，咁大家记住呢条热线啦，27454466。27454466，哎呀，快捷键嘅，未讲完啊！嗱，广东话揿一字，咁你揿完一字咧，一揿个零字咧，就有人服务， 哦、 就有人听啦，唔使揿咩字咩字啊！记住，揿完一字之后揿咩字啊？ 一字啊！ 一字之后揿咩字会有人听呢？ 揿咩字啊？零字。 系啦，冇错啦，咁就可以跳过晒，呢叫做快捷键啊！咁即刻咧就有人工服务，咁你想知道边一个大专院校咧，问佢，佢就即刻答到你。 明白明白，好，唔该晒 Didi， 天气真系要问一问阿欧啦，早晨啊欧。 喂，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啊，早晨早晨， 系出边天气都好光咯，系嘛？ 系啊，继续天朗气清啦，干燥咗好多啊，咁啊，琴日已经系咁噶啦，今日都依然系感觉到有一种干燥啦，所以朝头早咧，饮多少少水，咁啊，饮足够嘅水啦，饮啲暖水啦，令到自己咧成个人咧都精神爽利一啲啊吓，咁啊，迎接新嘅一日啦，咁啊，天气好啦。做下少少伸展，做下少少運動，跟住就準備啊，食個靚早餐，翻工翻學咧，應該係你今日最好最好嘅行程嚟。 哎，好啊，好啊， 好，詳細天氣交翻俾小白講。 唔該曬阿歐，咁啊，早上嘅7:18啦，咁啊，出邊嘅天氣方面咧，天晴乾燥喺度，歐咧身體都感覺得到出邊啊乾燥啦嚇。日間係温暖嘅，咁都係朝頭早同埋太陽收咗之後有少少涼意嘅啫。嗱，今日最高嘅氣温啊，大概咧去到24度，吹和緩嘅東風。展望啊，未來兩三日大致。天晴，咁本周中后期能见度咧系较低，日间亦都相当温暖嘅。咁早上咧就系1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就系49%嘅，所以话咧都相当干燥，所以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喺朝早嘅时间都已经生效啦。另外见到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5，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咁早上嘅时间咧，我哋又可以一齐上下堂咯。我哋有晨光大学啊。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 早晨早晨，今日晨光第一线咧，继续有志在社嘅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啊，同我哋咧讲下一啲考生面对嘅压力啦。上一集咧就讲咗啊，考生点样排解啊自己一啲郁闷啦，或者咧点样可以放轻松啲啦，三大心法。如果嗰三个心法咧你做到咧，应该都可以咧舒服好多咁样。咁啊呢三个心法系咩啊？唔重复啦，等你咧都上下我哋啊，即系港台网站晨光第一线上个礼拜二啊呢个时段嗰度重温下先，刷下点击，刷下流量都重要噶嘛。好啦，咁啊周博士早晨啊，今日。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 早晨，今日咧聚焦讲下家长方面啊，点样可以咧管理自己嘅期望管理啊，就系、是、有阵时太高嘅 expectation 啦、啊，令到咧啲学生或者啲阿仔啊、阿女啊都哇，即系唔使一定读耶鲁嘅，唔使一定读芝加哥商学院嘅，唔使中港大嘅咁样。嗱，我呢啲举例啫，其实好多唔同大学咧。就算佢個排名高咧，都有佢嘅神科嘅，都有佢個科係成個學校最勁抽嘅咁樣。咁但係你都知啦，即係好似 大家买名牌咁样，读大学大家都想去啲 ranking 高啲嘅，名牌啲嘅咁样啊吓，咁啊促使到咧好多嗰啲怪兽家长夹咗出嚟啦咁样。周博士点睇啊？或者点去令到家长们个调度都放轻松啲咧？交俾你啦，唔该。 好，唔该晒。哦，系啊，其实今日好重要，因为做家长其实都好唔容易，都好值得体谅，因为做家长压力都好大，社会对家长嘅期望要求都好高啊，即系又要尊重孩子，又要关心孩子，又要陪伴佢同行，又唔可以闹，又唔可以打，等等等等，咁可以点咧？好多家长都好迷失，好沮丧，特别当仔女嘅表现不如自己嘅期望嘅时候咧，家长好失望。咁但系可以点咧？吓，咁我同样啦，有三招想同大家分享嘅，咁我希望对大家有价值。咁就正话欧讲得好好啦，就系期望管理。咁呢个系第一样啦，就系区分期望。当我话我为你好嘅时候，跟住自己同阿仔女讲嘅所有嘢，我首先要问自己一个问题：呢个系我嘅期望，定系佢嘅期望？呢个系我嘅需要，还是系佢嘅需要？系我作为爸爸妈妈好需要被需要，还是呢一种嘅期望真系阿仔或者女好想自己系咁咧？阿仔阿女系咪一定好想入耶鲁咧？系咪想入芝加哥咧？呢个可能系父母自己当年成绩唔好，或者父母好想同亲朋戚友、姨妈姑爹交代，觉得自己是一个成功的爸爸，可能是我投射了我自己当年读书不成功在女儿、在仔身上的。所以第一样很重要，就是区分期望、区分需要。期望没问题的，我可以跟女儿说，女儿最想你点点点，阿仔我最想你点点点点，那就一定很好了。然后讲完之后一定要讲四个字，你觉得点啊？然后真系听阿仔、听阿女讲嘢，因为佢可能有完全唔同睇法 嘅。系啊，咁你先听到少年人嘅一啲想法咯，特别系即系读书年期都仲系即系青春期啊，咁即系好多啲阿仔阿女都唔中意同阿爸阿妈沟通噶嘛，即系啲阿爸阿妈加佢哋譬如 Facebook 啊，加佢哋 IG 啊，跟住又好想 unfollow 佢哋啊，好想即系将所有嘢都 set 到好。个人啊，咁样即系好理解嘅，即系大家都做过后生仔、后生女，即系好明白嘅。所以头先华山博士对应翻就系话，嗱，讲完个期望之后，好重要啦，就系、是、你觉得点啊？系咪啊，华山博士？嗯， 系啊，依个好重要啊！你讲得好好啊，我谂时代唔同咗啦。我谂而家我哋处喺人类一个从来未试过有嘅时代啊，就系仔女掌握嘅信息量、知识量同埋掌握知识嘅速度咧，系远远大过、多过同埋快过父母嘅。就算你嘅仔都得十岁咧，佢经常噏一啲嘢咧，我哋未听过嘅，或者父母经常讲完一样嘢咧，嗰个只系得七岁、八岁嘅仔女，佢上网 check 一 check， 三十秒内已经同你讲，老豆你讲错咗啊！系1954年啊，唔系1968年啊，即系。成个世界唔同晒啦，咁所以我作为父母真係好需要去聆听同埋尊重仔女嘅需要。所以正话讲咗第一招啦，区分期望同埋需要。第二招好重要啦，就係先处理情后处理事。作为父母当然好想个仔女个喺事件事业嘅层面满足晒我哋嘅期望，好即係好出色好优秀。同时仔女真正嘅需要系啲乜嘢呢？嗰、那個期望對佢嚟講會唔會好大壓力呢？甚至佢覺得反感、覺得抗拒。嗱，我聽過啲最震撼，但係我聽過好多次啊，即係好多唔同我嘅學員同我講同一句説話，好多唔同嘅父母同我講同一句説話，個父母係崩潰嘅，就點咧？佢話：生，我仔琴日同我講啊，老豆，我好憎你啊，我覺得你好自私啊，你話愛，你啲愛好假。哇！咁呢個爸爸或者媽媽當然崩潰啦，一生為嘅仔女付出好多。嗱，呢個唔係講笑話，我聽過好多次，至少十次八次類似咁樣嘅説話。咁所以，我哋作為父母、作為家長，好需要聽到仔仔女女真正嘅需要，得唔得？而嗰樣嘢其實唔難嘅，只要我哋用心咧，佢哋好多時用個身體、用行為係表達咗出嚟嘅。譬如唔翻屋企啦，唔睬你啦，唔覆你手機啦，發脾氣啦，掟嘢啦，入嚟閂掟埋道門啦，唔同你落街啦，唔睬你啦，等等等等啦，即係呢啲都係一啲好重要嘅，即係症狀啊，係反映緊一啲信號嘅。咁所以我哋試下同仔女溝通嘅時候，各位親愛嘅家長，唔好淨係講嗰件事。第一就係、是、啊，咁啊，仔仔你今日覺得點啊？爸爸同你傾幾句。好唔好啊？你睇下佢嘅反应，或者多啲问咯。当你见到咁嘅事嘅时候，你觉得点噶？或者你会唔会嬲啊？ 系 爸爸上次应承咗你乜乜冇做到咧，你会唔会觉得好失望啊？ 我哋成日讲呢啲情绪字咧，嗱唔系讲笑噶。如果你讲得中咧，有好高机会即刻狂喊，系啊，你知啊，你知唔知啊？咁其实抑压咗好耐，终于爆发出嚟。而嗰刻呢个爸爸或者妈妈先知，哇，原来咁大镬。 系、啊， 好彩又问啫，濑嘢。嗱、啊，所以知好重要啊。阿欧，你觉得点啊？ 我觉得好好啊，其实真系好好。虽然我未做人哋家长啊，但系呢个画面都系乐见嘅。即系有好多时候，大家都会知道啲细路仔其实有佢哋自己嘅想法。啲細路仔又覺得，唉，阿爸阿媽你永遠都唔明我㗎啦，你個世界係點？同埋頭先華山博士你一講一樣嘢咧，真係再往後日子可以深而更深同你多講，就係咩咧？啲後生仔啲知識含量好高，即係佢高到一個地方就係、是、可能上網已經揾到啦。咁你做爹哋媽咪成日都曉以大義，或者成日都啊講以前係點咁樣，咁依家真係唔係咁啦，依家世代真係唔係咁啦，咁唔知係爹哋媽咪冇與時並進，定還是真係用翻舊模式去思考，變咗兩個人係用唔同思考模式去思考咧，其實已經撞到砰砰聲啦。如果用翻周華山博士平時嘅説法咁樣，咁所以點樣達成良好嘅溝通咧，先係最最最最重要嘅課題咯。 係啊，你講得好好啊，因為時代真係變化好大，即小朋友而家成長嘅世界，佢哋幾歲已經手機大，資訊量好大，全部都係視覺係 visual 係嘛，咁同埋全部都係啲 AI 啊、科技啊等等啊，嗰啲可能我哋父母最弱嘅嘢嚟嘅。咁、啊、所以啦，第三招好重要啦、啊、就係、是、我哋真係要聆听我哋嘅仔女佢内在真正嘅需要同埋感受。呢、這个聆听好重要，我哋听到佢真正嘅出发点係啲乜嘢。嗱、啊、我哋可以唔认同佢嘅，我哋可以唔同意佢嘅。同时我哋要让我哋嘅仔女收到佢嘅睇法係被聆听被尊重嘅。即係我哋可以和而不同，即係大家可以和諧，而大家好唔一樣。咁、那個技巧係點咧？聆聽嘅時候咧，我係真係望住佢嘅眼睛，而唔係喺度，我喺度打緊電腦，阿仔講，啊講啊，啊喺度啊。但可能我喺廚房做緊嘢喎， 係 喺個廳嗰度。嗱，咁呢啲係令人覺得好反感嘅，即係覺得你都唔 you don't listen， 你都唔係聆聽嘅，你都冇尊重到嚇。然後聽完之後，一個好簡單嘅小技巧。第一句说话无论如何是欣赏了我们的小朋友的正向出发点、positive intention、就算我不认同、这个是沟通上面很重要的一个基本功来的。 是 你对下属都是的，对你同事都是的，就算讲样东西你觉得是垃圾来的，废柴来的，你不要一嘢咁样垃圾废，那他会反面的。 明白。 或者佢会扇你，第一句就哎，多谢你的努力，多谢你提出，咦你都好为公司着想，或者阿仔想做咗又唔知咩嘢，你好反感嘅。佢做试下做乞衣做两个月，喺行运全世界。咁你可能觉得白痴低能嘅。咁但系你，但系从佢角度好有创意、哦。 嗯， 佢好想体验呢个世界，用一个好特别嘅方式、哦。咁我哋可以，就算我好反感，我都可以话：咦，仔仔，我见到你好有创造力、哦。你讲一样嘢，爸爸真系或者妈妈从来冇谂过、哦。然后我都可以问，其实你真正的需要是什么？你最想透过这个连续两个月在欧洲做乞衣去运20个国家，你想你的目的是什么？咁大家就有偈倾啦，同埋我先听到佢背后真正嘅出发点同动机系啲乜嘢，所以這种聆听咧，其实对家长好重要，其实任何人与人嘅关系都系非常之重要嘅。咁我渴望今日呢三个小贴士，对每一个家长去支持我哋嘅孩子去面对 DSE 嘅考试，甚至系任何年龄嘅孩子咧，都系好重要嘅沟通技巧嚟嘅。 嗯，完全认同啊！咁啊，大家可以跟住咧周博士啊教嘅呢三个技巧啦，起码可以促进下子女同埋父母嘅关系都系重要嘅。咁啊，周博士，我哋下集咧又覆盖下其他范畴嘅身心灵层面咯，好嘛？唔该晒，自在社嘅创办人啊，周华山博士啊，同我哋分享咁多啦。下个星期再同你倾偈。嗯，拜拜。 好，多谢，多谢大家，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 特区政府深夜发表声明，强烈反对联合国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委员会就香港特区提交的第四次报告所发表的审议结论，并对委员会执意就香港多方面情况作出失实、偏颇和误导的内容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拒绝。發言人說，委員會就不同範疇提出檢討香港國安法的建議，非但毫無事實根據，亦著實令人費解。委員會傳言漠視香港居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已經根據基本法在憲制層面獲得保障。特區政府亦強烈反對委員會毫無理據地抹黑特區政府在2019年黑暴期間的執法行動。發言人又指，委員會有關廢除國安處舉報熱線的建議實屬無理，指出熱線一直便利市民透過不同平台提供與國家安全相關的資料或舉報。國家主席習近平看望參加全國政協會議的民建工商聯界委員並參加聯組會，他聽取委員的意見後發表講話，強調面對國際國內環境發生的深刻複雜變化，必須做到沉着冷靜、保持定力、穩中求進、積極作為、團結一致、敢於鬥爭。他說，未來一個時期，中國面臨的風險挑戰只會越來越多、越来越严峻，只有全体人民同舟共济，敢于斗争，才能够不断夺取新的更大胜利。习近平又强调，党中央始终将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当作自己人，当引导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正确理解党中央方针政策，增强信心，轻装上阵，大胆发展，实现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已经同军方高层讨论东部重镇巴克穆特的局势。与会的将领都表示支持继续保卫巴克穆特，并加强在当地的防御。美国两名众议院议员透露，乌克兰官员在上月慕尼克安全会议期间呼吁他们向白宫施压，以批准提供 MK20 集束弹对抗俄军。不过集束弹杀伤力非常大，已经被超过120个国家禁用。另一方面，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说，已经挫败针对查理格勒集团负责人马洛费耶夫的暗杀企图，又指这种恐怖袭击图谋和乌克兰安全局有关。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干燥，日间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本周中后期能见度较低，日间相当温暖。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8度，相对湿度4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隧道，狮子山隧道沙田去九龙龙尾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嘅龙尾喺小沥源，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近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暂时净系公主道较为多车啦，龙尾喺康庄道桥面。咁至于路面方面咧，新界而家屯门公路去九龙，由新墟段一路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一带咧，都系比较多车嘅。九龙方面咧，咁由于尖沙咀中间道仲系受到较早前嘅火警事故影响啊，中间道近住弥敦道至梳士巴利道咧系全线封闭噶，受影响嘅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仲有白兰轩道、绵登径同埋缅甸台都系有封路措施。而新界咧，屯门乡事会路因为受爆水管影响，去码头方向近住友爱路至到兆麟阶段咧，系全线封闭，本来经过嗰度巴士，经过嗰度嘅巴士要改道行驶噶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老婆，咩事啊？ 翻咗成日工，翻嚟仲要做家务，好攰啊！ 用雇员再培训局嘅 ERB 家居服务流动应用程式，揾专人帮手啦！ 哇，有齐清洁、煮食。 培月，照顾长者同小朋友服务。 一个 app 就找到接受过 ELB 专业培训的助理， 仲免行政费添，即打182182或浏览 elb.org 了解多啲啦。 醒啲醒啲醒啲 ，D for DS 提提你醒啲吧， 醒啲吧。 佢系资深数学科老师 Cooper Cool， 应付数学科卷一，原来用计数机嘅方法都系抢分关键嚟噶。 基本上我哋每年咧数学科嘅话咧都会出一条三 D 嘅题目，即系我哋嘅立体三角学咁样啦。咁我建议考生一定要活用我哋计数机入面嘅嗰个储存嘅功能啦，因为佢会有七个 slot 去俾你 store 低你自己啲数嘅。一般嚟讲喺呢部计数机入面就会见到 A B C D X Y N 咁样啦。咁你记住，基本上一般嚟讲都会用得尽嘅。咁你记住一定要识得用呢样嘢啦，因为你咁样嘅话可以储齐晒佢所有嘅 significant figures， 即系我哋有效数字啦。如果你唔系储齐晒咧，跟住你譬如話你個 part A， 你正咗某一條邊嘅邊長，你當佢 3.67 咁樣先算啦，因為你最終嘅答案你要將佢寫做三位有效數字嘅。但係你繼續用呢個 3.67 去繼續做後面嘅 parts 嘅時候咧，咁你就會有呢個叫做所謂 accuracy 上面嘅錯誤啊，即係你可能係個小數位嗰度咧，咁就會同嗰個 marking scheme 係唔一樣咧，咁基本上你就會零分㗎啦。咁所以呢樣嘢大家一定要非常留意。啱啱講嘅嗰個技巧係最基本、最基本、最基本，一定要即係基本上應該係人都要。 做好准备，顺顺利利， 醒啲吧！ 香港电台文教节目《奋发时刻》DSE 团队制作。 国剧830，陈坤、辛芷蕾领衔主演，输赢。 为了高度还原销售人员的生活状态，开拍之前导演带着陈坤和辛芷蕾等主创去到国内知名互联网企业销售岗位那里实习，希望他们可以有最贴近角色原型的感受。 国剧830输赢，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0日 凌晨12:00精彩重温。 早晨， 小白咁好口啊！ 朝朝做节目都会讲早晨噶嘛，仲个有优惠着数介绍俾你啊！ 阿欧咁好嘅， 日日喺节目都会有优惠着数同大家分享噶啦， 仲有唔同资讯，充满正能量。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00到10:00，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晨 光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早晨啊，天气系风和日丽啊，今日唔错啊，睇睇先啊，室外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咧好厉害啊，45%啫，咁即系话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啦，睇睇都系天气干燥啦，日间温暖，最高气温咧可以去到24度嘅，展望一下本周中后期咧能见度系较低，不过都系会温暖嘅。 嗯，咁亦都好似能见度争啲啊，有啲烟霞 feel 咁样吓。嗯，咁啊，无咗大家心情嘅，深信至少唔使担遮，已经系好嘅心情啦。 咁啊系啊，天气干燥其实有阵时都几舒服噶。如果你中意譬如跑下步啊嘅人，你发觉而家咧跑极都唔出汗嘅， 嗯， 舒服啊。 不过都系大家小心火种啊， 系嘅系嘅系嘅， 风高物燥嘅时候。 系，琴日咧做晨光第一线咧，就同几位拍档咧就讲开烧味，话依家咧斩够叉烧咧都冇得买10蚊叉烧啊，咁样 系 咯，即系要好似怜悯式咁样。 系啊， 其实要一盒切鸡饭可唔可以斩多10蚊叉烧俾我 啊？买一隻切鸡先，系啊，买只白切鸡先啦。你买一盒饭佢都唔肯斩啊！ 师傅都唔识点样斩俾你。 系啊， 10蚊啊，即系几多啊？ 系啊， 即系几多啊？ 我点样俾你啊？ 两嚿啊？ 系啊，好啦，咁啊， 师傅唔识啊。 确定咗咧，手机咧真系有偷听功能嘅。咁啊，今日咧自己揾嚟呢一单新闻咧，有趣得嚟咧，亦都系关烧味事，无独有偶啊吓咁样。咁啊，有一位咧 大陸嘅網紅啦，咁又嚟到香港嗰度玩啦，好開心咁樣，覺得哇正喎啲嘢食，不如咧即係買啲翻去內地啊。大宴親朋啦，咁樣去咗一間著名嘅燒鵝店嗰度，咁啊買一隻燒鵝做手信啦，即係燒鵝600蚊一隻嘅咁樣 ，OK 嘅其實，即係呢個價錢係平時咧，如果啲叫燒鵝專門店咧全隻嘅話，大概都真係差唔多價錢嘅。跟住佢就再買多180蚊一斤嘅肥叉燒啦，同埋230蚊嘅切雞啦，咁樣真係大大話話買咗成1000蚊嘅， 哇！ 咁真係幫助香港消費嘅，好老實。 燒味都買咁多， 係咯，佢啲切雞都係貴嘢， 好切下， 係啊。咁好啦，咁咧啊， 啲肥叉又買好多下， 我都食唔到成千蚊， 係啊， 係咯，好厲害喎。佢最貴係隻鵝嘅， 係嘅。 咁隻鵝有名有姓，一定係呢啲價。 如果你貴啲嘅，即係可能600-700蚊嘅。 老實講，見到內地嘅消費力啦嘛，咁冇辦法嘅。咁你而家成日話股票就靠北水，咁你旅遊業你多啲內地嘅民眾嚟，咁真係我哋買幾多盒雙拼飯先抵得到呢個價錢？你叉燒切雞飯俾盡50蚊啦，你買十盒都係500蚊，係嘛？ 我哋食雙拼飯啊，仲要甩牌咁甩，到底係咪俾咧？定係背脊咧？人哋就我成隻買啦，仲諗咩？ 一定有俾啦，唔止有俾啊，有埋頭添啊，頭頭尾尾都有曬。好啦，繼續講多啲嘅內文俾大家聽。直到咧佢喺深圳機場碼頭啊入境期間咧，就俾海關咧就截停咗啦，就問佢啦啊！小姐，呢盒咩嚟噶？女士嚟嘅，咁佢咧就如实报告啦，一只烧鹅咯咁样。点不知咧，海关官员咧就通知佢咧，烧鹅咧系唔可以带入境噶，令到佢咧非常无奈啊吓咁样。佢有反问嘅，佢话点解澳门嘅猪肉干可以入嚟嘅咁样？因为佢真系唔系成只猪咯咁样。咁海关官员就清晰咁样表示啦，生熟家禽同埋肉制品咧都唔可以进口嘅咁样啦。咁啊，但系咁跟住呢个女士咧就哭出来啦。咁点算啊？ 系咯，唔俾入。 咁如果遇到呢啲情 况，有咩办法解决啊？ 点算咧？咁样系啦。 除咗接咗佢都谂唔到其他办法 啦。好啦，咁你成只烧鹅 食唔到， 系啦，点搞好 咧？咁我断估喺海关嗰度都唔会帮你煲饭噶， 唔会。 咁你就唯有即系如果系食嘅话啦，用呢个 option 嘅话咧，咁你真系成只食咗佢噶啫。 系啊。佢真係即時央求啊，用央求同埋懇求呢啲字眼啦、啊，希望海關官員俾佢當場吃一點。 哎呀， 吃一點可以嘛？咁啊，結果咧，海關官員咧安排咗一間咧空置嘅辦公室俾佢咧，係啊。呢个系神反转嚟噶，系、 哦、 神反转。头先我一翻到嚟笑紧呢一则嘅新闻，钟哥话你笑咩啊？咁样呢、这个就系我觉得引人入胜嘅位置，系啦。结果咧，海关嘅官员安排咗一间空置嘅办公室，俾佢一个人咧坐着慢慢吃呢个烧鹅髀，咁仲拍咗少少小红书添。嗱，你唔好问我点解，即系嗰个执法机关已经通情达理，你做咩仲攞部手机出嚟仲拍啊？你食完好过关啊？咁样，即系我哋嘅心态系咁噶嘛？咁但系件事咧就结果咧就摆咗喺内地小红书嗰度。 但系我最想知道嘅就系究竟佢可唔可以一餐食晒成只鹅啫？即系一个佢应该系女仔嚟 嘅。呢啲位啊头尾都飞噶啦，一定。 因为女士啊，可唔可以一餐食一只鹅？ 即系我系斩咗噶啦，系嘛？净系未斩噶， 斩唔斩都好啊，都一只嘅份量噶嘛。佢咪一次过怼晒噶？ 哦，佢一定唔可以食噶啦。不过好过。成隻葱干， 系啊， 即系成隻没收咁样， 咁咪食晒左右俾佢咯。 其实都好开心噶啦， 开心啊，左俾贵啲添啦。 系啊， 咁如果俾着我咧， 其实点解左俾贵啲？呢个反而系一个集体嘅迷思啊。 好似有讲过， 系咪 话 系咪话啲鹅咧？通常佢有个习性系会用只左脚去到活动多啲。 我呢个唔记得，佢嗰次有个 有咁上下嘅，所以就话佢个肉会乱啲。 靠啲听众讲翻 啊， 足球员啊，嗰个足球员左棍嘅劲啲咁样。 因为如果食一只鹅咧。其实是几大的份量 的。 好大啊。我见特别是女士们我见过最厉害即是食烧味。首先我真的很少见女士食烧味先不知道为什么。女士食烧味我见过最厉害都是食到半隻鸡。 哇 半隻啫。 都好犀利㗎。 都好厉害啦。咁、 啊啊啊啊、 但而家佢话一隻烧鹅如果佢食两啖又好似真係有啲嘥。 佢如果食得曬一隻咧，我真係要俾啲掌聲，真係好厲害。 同埋就咁食咧，通常咧食燒鵝啊配奶粉或者配呢個白飯嘅嘛。 嚟、嗯、啊， 係啦。咁因為咧，其實本身燒鵝咧亦都即係啲汁都幾鹹嘅，咁同埋佢又都好肥下嘅，唔肥又唔好食。 你想點啊？而家有間房俾佢食啦， 係啦， 係咪想俾碗飯？喂，加碟菜添啊，唔該。 咁如果你同我講佢有飯，我梗係制啦。 俾碗茶你啊， 小白諗嘢即係過於理想化，你講真，佢唔罰你錢咧，偷笑啦！即係一陣先同大家講下啲過關嘅經歷啊，真係噶，即係俾你食幾啖咁啊，差唔多啦，差唔多啦， 好好嘅。 咁佢亦都坦白表示，白切雞咧同埋叉燒放咗手袋咧，就沒有被檢查，所以僥幸過咗關嘅咁樣。 即係嗰個就揸住喺手啊，見到啊。 係啦，係啦，咁 可能因為太大盒啦。 係啦，咁啊，總之 燒鵝擺唔到落袋啊。 係啦，係啊，希望警醒下，即係收音機旁邊嘅聽眾，有啲嚟緊都係回鄉探親嘅高峰期啦。咁你回鄉探親有陣時都會想即係又祭祀下啦，祭祀下又會買下呢啲叫燒味啦。 真係要 check 清楚，即係唔同地方有即係任何物品喺唔同地方嘅入境條例都係有啲唔同 的，係啊係啊，出入境都唔同噶，係啊，咁、要留意啊。 咁你即係你買咗過唔到關，咁即係唔係下下都咁僥倖人哋俾間空置嘅辦公室你食、啊？喂，如果嗰一日係超級多人開會嘅，咁你真係可能佢都俾你就地食嘅咁樣。我有見過 咧，完之後可能啲執法人員真係喺翻入邊開會。 係、 我做乜咁大咁燒鵝味？ 我有見過有啲人過關咧，即係唔俾帶咁多支煙咧，又係要食幾支啊？唔俾帶超量嘅酒，又係攰攰攰飲咗一啲咯。 我有一次都好幾都 酒我都見好多， 十年前啦都已經有一次咧喺澳洲做嘢，咁啊走翻嚟香港啊，咁大家去到澳洲買咩咧？梗係買啲鮑魚啦，但係唔係買新鮮嗰啲啊嘛。嗰啲佢哋嗰邊咧有啲叫玻璃樽裏邊裝咗鮑魚，咁即係都係靚嘢嚟噶嘛。咁咧就浸咗水嘅，即係嗰啲當然可能有啲防腐或者有啲味道咁樣啦。咁、大家都話擺行李箱啦，即係叫寄倉，一定唔可以手提噶啦，因為有液體就唔得噶啦嘛。有液體係唔可以手提，講到明噶啦嘛。咁跟住咧有一個同行嘅工作人員，唔緊要啦，冇事嘅，冇事嘅。喝咗佢好多次，摆落去行李箱寄仓啦，一定上唔到嘅，冇事嘅，冇事嘅，可能过到咧，我话冇可能嘅，一定上唔到嘅，每一个人都同佢咁样讲啦，终于佢真系唔听大家讲，就系攞手提，去到机场一照 X 光。真係唔俾佢落，就因為液體啊嘛。 咁點啊？成程機搞好耐嘅喎，外國呢啲嘢 完全冇得搞，食都冇得俾佢食， 就係 即刻充公抌 嚇 抌啊！冇啊， 食都唔俾食， 唔俾食，因為佢過 X 光已經去到嗰度啦。 係啊係啊， 你一過後邊咁多人，你仲慢慢摸啊？佢話可唔可以俾我食一啖？冇。即刻抌咗，咁所以如果大家講，即係大家記住啊，你都知而家嗰個規矩好清晰噶嘛，液體唔可以手提行李啦，同埋唔得就係唔得。依家呢個真係俾佢食兩啖都偷笑啦。 寬鬆之中嘅寬鬆， 寬鬆之中寬鬆啊， 叫做酌情處理啦。 可能大家 極度有人情味， 即係唔係淨係香港啊？周圍嘅朋友可能太多年都冇出過去其他地方啦。如果你而家再去嘅時候，留意翻唔同地方啲入境條例。 我一次去又去澳洲。去塔斯曼尼亞，你都知道嗰度咧捍衞個物種好緊要啦，被譽為呢個現代塵世美。我落機咧，跟住真係有少少心虛嘅，即係我唔係帶咗啲乜嘢違禁品啊，係我驚自己帶嘅嘢咧有少少都會越過佢嗰啲界線啊，因為佢 check 得好清楚，連個鞋底咧，如果你個鞋底攝住一粒西瓜核咧。你都可能咧搞好耐先出到个机场咁样咯，咁门口咧又 太麻烦啦， 系啊，门口咧有大量警犬咧去闻你嘅身，但系佢啲警犬咧又得意嘅，嗰啲物种嘅警犬咧，佢系搞笑嘅，佢 纸娃娃， 唔系，即系佢系一啲矮少少嘅细狗仔， 好似腊肠咁样嘅样噶， 系啦，咁其实咧我见到我觉得几搞笑，但系佢一冲过嚟，佢真系走过嚟闻我咧，我嗰下有少少心虚啊，我直言系好惊，系会唔会搞好耐？因为你有阵时唔知自己嘅脚底或者个身体黐咗啲乜嘢啊，唔系话你谂住带 个身上面一蒲公英就飞咗上去你个身上边， 类似嗰啲嘢啦。你去旅行啊，唔想即系每样嘢都想无缝交接，唔想有一啲点啊延后噶嘛咁样。咁好彩佢过嚟咧闻一闻，即系一落机嘅时候我哋行头牌啦，佢过嚟闻一闻。我好惊啊！跟住点不知，原来嗰啲小狗咧，即系嗰啲警犬啦、 佢個個人都會問 嘅。係啊，係啊，係啊。跟住咧，其實嗰個咧就係生物性嘅 X 光機。 因为点解佢用呢用呢一类型嘅狗仔咧？因为唔同类型嘅狗嘅嗅觉都会对唔同类型嘅物品咧敏感啲嘅。 系、嗯、啊， 所以佢譬如佢闻闻一啲毒品就 系 另外一种，闻呢啲叫做即系植物类嘅、又另一种系唔同嘅。 跟住咧，我又听过嗰啲导游讲咧，当地导游话。好彩佢冇喺你面前坐低啊！如果佢吠都唔吠喺你面前坐低啦，咁你啊真系， 你呢个好重要嘅 tips 喎， 系啊， 因为譬如我呢啲人咧，见到只狗我真系怀疑，我唔知突然间神推鬼拱，见到佢行过嚟，咁佢真系坐低咗，我真系唔知点算。 佢坐低之后，跟住到你跪低， 到我跪低， 跪低，跪低， 真系十分钟都好。 系啊，希望大家去玩啊，玩得开心啲啊吓。 林欣彤嘅作品啊，你是我的家。 呢啲学生咧考试成绩好咧，即系老师同家长都扭尽六任啊，谂尽办法到底点搞啦。咁、如果你话一个即系叫做死板嘅或者沉闷嘅课程上边咧。有老師肯願意花多啲心思去到令到整個嘅課程或者學習嘅過程入面呢係快樂嘅話呢，咁的而且確令到啲學生容易啲記得嘅。我成日覺得呢補習社點解會咁營運得咁好呢，除咗佢一啲譬如即係雞精班之外呢，老實講有時啲阿 Sir 同 Miss 咧，佢哋搞氣氛真係好咧， 係活潑生動啲嘅。 而且確咧，喺成個教嘅過程入面，你聽到笑聲係非常之多嘅。咁呢個笑聲咧，喺學校比較上難聽到嘅，即係比較上困難啊，因為比較少見。咁佢即係冇辦法啦。咁你搞氣氛嘅話咧，咁佢哋都明白一樣嘢就係、你成班學生，咁如果大家氣氛好嘅，咁你可以刺激你個腦袋容易啲記得噶嘛。因為你曾經喺一個 punch 位嗰度笑過， 係啊， 喺一個 punch 位嗰度你曾經指住個阿 Sir 嚟笑添，咁你就會記得嗰個 formula， 或者你記得嗰個 chemical reaction 係點樣衍生出嚟、 一定啦、我記得舊時有一個教中史嘅阿 Sir 咧，好識講故事嘅。佢成日咧將會將班嗰啲壞分子咧，其實都唔係好壞嘅啫、即係嗰啲講嘢衰衰格格啊。咸咸地嗰啲咧，就话喂你纣王嚟啊！纣王就系历史入边最唔好 嘅，好容易记嘅。 系你一路都会直跟咗啊！原来咧嗰个朝代咧就系、荒淫无道嘅，比较差啲嘅，由盛转衰嘅咁样。 嗰、那个同学大个咗，有冇日日酒池肉林？ 我冇啊，佢之后做咗医生。 哦，哎呀，几好啊！ 奋奋图强。 但系佢就系因为我唔要做纣王， 唔系。因为佢唔系好中意中史啦，之后 drop 咗呢一科，专心读理科，所以喺理科嘅界别的确有一番嘅成就，有趣有趣， 几好啊， 系、有趣有趣。 其实你想 drop 边科咧、就先攻读嗰科，跟住你就拉高咗个 curve 之后，你就可以拣啊嘛。 唔系你增咗嗰科，你增咗个科咪唔好读咯。 系啊，我见到咧喺外国方面，呢个西班牙嘅有个 Miss 咧，佢系教呢、一个应该系拜柯嚟嘅呢科，咁啊教拜柯嘅时候咧，佢都相当之有趣，佢直头咧我估佢呢件衫應該自己做嘅，即係有嗰套似係嗰套巨人，巨人嗰套咧衫，咁但係佢就將嗰啲心肝脾肺腎啊腸啊嗰啲咧就擺曬出嚟嘅。 哎呀，明白啦，即係佢將啲肌肉嘅結構咧就畫咗上身， 係啦，同埋啲腸啊喺邊個位置啊，心臟啊肺啊，咁佢有件好似。嗰啲叫 cosplay 嗰啲衫咧，成件粒粒咗落去嘅，咁都貼身嘅，因為唔想俾大家覺得咧就好臃腫。好啦，咁佢著出嚟嘅時候咧，唔好諗佢靚定唔靚，但係佢咧一路上堂嘅時候就話，譬如我哋食咗嘢啦，咁喺邊度落去直接指住自己啊，即係佢俾一個咧係假嘅人做出嚟嘅嗰啲叫 內臟 咧，係啦。更加嚟得咧就實際，因為佢食咗嚟之後咧就話我可以感覺到啲乜嘢，譬如飲啖水咁樣。 呢啲內臟嗰啲有模型噶嘛，有嗰啲人體模型俾佢哋上學教學用途 嘅。有模型，但老實講，如果你俾我揀嘅話咧，真係有個活生生嘅老師，佢指住自己話俾你聽，佢到底呢個內臟點行啊？個轉化係要經過肝腎啊，邊個位置啊？哦，咁我嗰個記憶力真係會強好多喎，同埋佢。即係做得呢一啲叫做譬如成件衫做埋出嚟嘅話咧，佢教學一定係好靈活嘅。咁所以咧，佢嘅學生咧成績咧一定係偏高，即係唔會話咁死板嘅情況底下嗰度讀書。這個咧佢就揾到教學嘅精髓啦。 我諗佢個靈感咧應該係嚟自咧當年梁朝偉嗰套咧《流民醫生》啊。咁裏邊咧佢都揾許志安同埋劉青雲咧著上身，甚至乎許志安係畫上身噶嘛，畫咗嗰啲咩 哦係 咩脈。经嗰啲经经脉图啊嘛， 系 叫佢举高只手。嗱呢度就系边度？呢度就系边度？系咯，佢拍咗啦。 异曲同工之妙， 系啊。 不过其实钟哥你咁样讲起，我都几中意睇伟仔做喜剧噶，真系好睇嘅真系，真系好有喜感。 做咩戏都好睇噶。 系啊系嘅，咁啊睇下往后落嚟啊。即系如果你话未睇过钟哥头先讲呢个《流民医生》，都可以睇睇佢啊。都起码二三十年前嘅作品啦，呢个 差唔多三十啦，差唔多三十年前啦。咁而呢一个女教师咧。睇翻张相，小白啱俾我睇咗一张佢背后嗰张图啦，即系佢唔系前面，佢背脊都有嘅。 系啊，背脊都有噶， 我都睇啦。 做咩事啊？ 吸引噶， 系咩？哦， 咪睇到人体内脏。 系啊，你直头只眼都好似变咗 X 光机咁样 咧。呢吸引嘅图片，我琴日原先谂住有一张相想发俾阿钟哥，有个少女扮高达啊嘛，嗰个系啊， 系咩？ 系啊， 真人嚟噶。 系，但系我原先谂住 send 噶啦。点不知依家晨光个 group 入边有好多女士，

即係政策啊，或者方向方面咧，就喺個兩會裏面咧就係滲出嚟嘅。因為最主要今次呢個兩會點解咁重要呢？因為呢個係二十大之後咧就首次召開嘅兩會啦。咁同埋亦都係咧，就當中會今次啊涉及好多換屆上面嘅嘢啦。有對政府架構上面可能會有所即係轉變啦。咁所以都會預示到咧嚟緊嗰五年甚至乎十年咧，就係中國經濟嘅發展嘅模式嘅情況係點樣去變化咯。咁對於投資市場方面咧，就當然好大嘅一個指引啦嚇。咁尤其是而家即係嗰個世界格局都係變咗啦，咁就再唔係一個全球化方面嘅情況啊。咁所以變咗國家點樣去應對啊，點樣發展內部經濟方面咧，就更加會成為一個係即係主要要睇嘅嘢咯。咁當中就當然你都開始即係總理嘅工作報告都睇到啦。其實定咗嗰個係GDP 啦，今年個 GDP 方面咧個目標方面咧就5% 係左右啦。要留意喎，係左右喎，就唔係好似以前咁定死啊5.5% 啦，或者保八啦，係有個彈性喺度嘅，即係未必一定要係五嘅，可能係五多啲或者五少啲都得嘅。咁另外就個通脹就係3% 左右啦嚇。咁即係都睇到其實你個GDP 嘅增長扣除通脹之外咧，都係有實質增長嘅。但係總括嚟講咧，都係一個穩字行頭咯。所以你見到係穩就業啦、穩增長啦，同埋穩物價嘅。 係 Kenny 啊，關於 GDP 呢個問多少少嗱，過往咧即係內地都通常保八啦咁樣，即係好確實嘅字眼，或者做一兩年咧就六啊5.5啦。咁但係調翻轉頭，今次真係調。低咗少少個 GDP 增長，會唔會都係睇到內地雖然有個經濟復甦，但係都唔敢定咁高咧嚇？ 呢個當然會係嘅，因為點解咧？嗱，首先個基數即係同以前保八時代咧，我哋 GDP 個基數大咗好多啦，咁所以變咗喺個大嘅基數之下嘅話咧，你好難 expect 就永遠都係近一個雙位數字嘅增長噶嘛。咁同埋第二咧，我哋面對嘅變數多咗好多啦，即係以前我哋個時代都仲係一個即係全球化啦，中美關係咧都係一個合作啦。咁但係而家咧睇全球化方面咧，就似乎肯定冇之前咁好啊嘛。咁所以變咗咧就你睇到好多變數嘅，尤其中美關係上面。就算琴日你都見到，琴晚都仲有好多美國相對一啲即係對影響中國方面嘅消息出嚟㗎啦。咁包括週末嗰陣時就係話限制一啲資金去投資一啲係AI 啊、高科技公司啊，或者又將一扎公司列入呢個實體清單。所以你見到其實我哋喺節目反覆不斷講咧，個中美嗰樣嘢咧係從來冇解決過嘅，甚至我擔心會惡化添嘅。咁呢啲咪會影響你經濟發展咯，同埋呢啲控制唔到噶嘛，即係你唔知道人哋出咩招、出咩牌噶嘛。咁所以變咗會留翻一個即係後著俾自己會好啲咯。 我睇下佢出咩招，見招就唯有拆招啦咁樣啦。不過呢個朝早咧就想揾阿 Candy 俾我一點安慰嘅，有一個題目咧我就好少講嘅，就關於呢個強積金啊。我好少提及，因为谂起都伤心。上个月又见到红啦，咁啊都系话咩咧？股市唔好啊嘛，拖累咗啊嘛。咁可唔可以呢个朝早 Candy 讲一讲强积金呢个题目，俾我一啲嘅乐观啲嘅前景得唔得啊？ 又话又蚀咗万几蚊啦，即系啲消息出嚟，啲 pop up news， 我就嚟负数噶咯，点算啊？ 咁个都正常反映现实嘅情况，因为大家都知旧年嘅情况系差啦。咁所以变咗。即今我諗大家嘅主流方面咧，都可以揀好多，都係啲即係香港啊，或者係亞太區股市方面嘅比例會多啲啦。咁所以自然反映翻個股市方面嘅表現啦。咁嗱，我覺得強積金又唔使咁傷心嘅，因為點解咧？就視乎翻咧，其實投資強積金咧，嗰啲投資嘅投資者個 range 好闊噶嘛。即係由下次咧，依個可能即係11歲、20歲留下出嚟做嘢嘅。到上至咧就即將退休嘅投資者都有嘅，咁depend on究竟你係乜嘢類型嘅投資者啦。咁如果你諗下話，我係一個即係年輕嘅投資者嘅，啱出嚟做嘢冇幾耐，可能20-30歲嘅，又唔緊要，因為佢一個係每個月定期定額供款噶嘛。咁如果個市差嘅時間嘅話咧，咁我反而咧同一筆錢咧，我會累積咗多。基金單位咯，咁就變咗咧，我平均個成本價會降低咗咯，即係我哋成日講嘅平均成本法咯。咁但係如果調翻轉啦，即係我就即將退休嘅話咧，咁就唔同喎，咁就我餅咧就會細咗啦。 咁就會影響到我個退休之後嘅利益㗎喎。咁所以點解 Def 啲即係強積金方面啲專家都會大叫大家呢，會隨住自己個年齡嚟到調整個 portfolio， 即係好多人呢係唔理嘅，一開波定咗咁多就係咁多，即係嗰個組合係嗰個組合就係咁咗，完全不理嘅。咁但係就都係一個投資嚟㗎嘛，咁投資可以唔理，所以就要隨嗰個時間啦嚟到去調整你個組合囉。咁如果年紀大啲嘅話咧，可能真係要調翻多啲保本啊，啲係即係貨幣基金買啲啦，就擺得多啲，令到你個本咧就係保住咯。 但係Kenny，我而家先對改會唔會已經太遲啊？即係我已經就嚟退休， 唔會嘅， 仍然係以為自己好年青， 定係有心唔怕遲啊？Kenny， 我覺得都唔會嘅，因為點解咧？最近睇咗新聞咧，就係、是、一個我即係小朋友已經睇嘅。好著名嘅歌手咧，咁佢太太都係好年輕啫嘛，咁佢仲要工作好耐喎，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又唔怕喎，即係因為而家咧即係讀古人都話啦，六十歲都係年輕人嚟噶嘛，所以其實都仲仍然可以好多機會去賺錢。 好著名，即係講架機哥係咪啊 ？Kenny 好嘢，好嘢，好嘢，係啊，真係啊。 咁啊，另外我 好嘅，因為動力， 係啊，係啊，係啊， 咁梗係咯， 係啊，開心啊，最緊要做 到老又學到老又做到老啊嚇。好，咁啊，另外要揾阿 Kenny 做咩就問診喎。咁啊，經濟上面嘅問診咧，就係見到中共二十大報告將健康中國咧，就作為2035年发展嘅一个即系总体性嘅目标之一嚟嘅。好啦，咁啊问诊问咩咧？咁啊见到医药股方面咧，咁啊好似都成绩都相当唔错。咁啊呢一类型嘅，譬如医药咧，咁啊其实啊作为一般星斗市民啊，食唔食得过咧？ 嗱，医药股咧就真系要有啲专门嘅知识咧，或者专门嘅技能咧，先至系好投资啊。因为点解咧？其实医药类股份方面咧就。當中我哋成日都節目講啦，就嗰啲 biotech 嘅生物科技類股份方面啦，其實好多時咧都係冇盈利，甚至冇收入嘅，主要咧都係啲研發階段嘅啫。咁所以一類型嘅股份方面咧，其實你真係要熟悉咧，究竟佢揀咩東東咯，究竟咩啲咩藥咯，即係其實當中唔係一啲好普通嘅藥嚟，有啲係好專門嘅。嘅藥嚟嘅，甚至冇係即係比較係用啲新嘅技術嚟到去做嘅，咁所以變咗咧，佢嗰個係成功率係咪得嘅話咧，其實都係兩睇嘅。咁當然啦，就佢每個定期咧都會公布一啲係即係進展嘅數據嘅，所以你見到好多時公司公布咗話我個臨床方面咧就獲得批准啦，有個好嘅結果啊，好嘅成果嘅話咧，可能就會令到嗰個股價係會上升嘅，因為呢個對個 valuation 係會有個幫助喺度咯。咁但係都係真係要識咯。咁如果你話我都唔係好識嘅，咁或者係即係都費事咁深入研究嘅話咧，咁其實都係買翻一啲有盈利嗰啲嘅，譬如大嗰啲石藥啊、中身製藥啊，或者係藥明生物啊呢啲咧，會容易睇啲，因為佢都係追翻個盈利嚟到做估值啊嘛。 咁今個禮拜咧都繼續係業績期啦，多隻咧藍籌股都會放榜之餘咧，仲有啲股民們喜愛嘅股份啦，包括國泰啦，咁啊聽日出業績啦，今日攜程啦，咁啊都受惠旅遊復甦啦，咁好似呢股份之前都行得幾好下嚇，咁啊 Kenny 睇嚟係咪因應上年嘅低基數效應，今年呢啲公司嘅業績隨時有望倍級增長咧？ 哦，咁呢個一定係嘅，即係因為舊年實在太差啦嘛，尤其是航空業嘅話咧，舊年用緊嗰個整體 capacity 係得5% 到啫嘛。咁不過今年其實雖然係大幅增加，但係其實講真都係喺正常嘅capacity 嘅，可能都係講緊20%-30%以內嘅嘢啫。咁所以其實個時間咧都係要時間復甦咯。咁但係個低基數效應之下咧，你個百分比一定增長勁嘅。不過都唔好忘記就係話，其實佢已經升咗好多上嚟，所以你見到啲股價咧，好多呢啲頭先我哋講啲復常啊，即係開關概念嘅股份咧，其實冇再升嘅喎。即係你開咗個坑就復咗上之後，因為喺舊年12月底嗰時咧已經升咗好多上嚟咯。所以呢個亦都要小心啲，就係唔好因為有呢啲消息嘅話咧，你先撲入去買，因為股價可能已經反映咗好多啦。 明白曬啦，咁大家咧又多做功課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 Kenny 鄧聲卿啊，幫我哋分析大市。Kenny， 我哋聽日再傾好嘛？多謝你， 唔該 Kenny， 唔該曬。 鐘哥， 小白， 我有嘢問你啊。 Vicky 泳兒同船仔想知佢哋可唔可以做晨光第一線嘅主持啊？ 可以。 几点开始啊？ 咁都要问？ 逢星期一至五。 几点啊？ 朝早6:00-10:00。 边度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阿欧， 点啊？ 有乜嘢优惠？ 隔几年再启航，系讲紧乜嘢咧？就系、是、个邮轮啦， 又嚟啦， 终于有得翻嚟咯。咁、嗯、啊，有啲劲嘅邮轮啦，咁啊唔讲佢哋个名啦、嗯，部分嘅行程咧。出嚟啲价位呢 ,ok 啵 ,ok 啵咁啊，包括呢香港往返高雄呢四日三夜或者三日两夜呢，咁都係1,000-2,000元就搞得掂喽。係、哦、啊係啊， 四日三夜。 系，同埋三日两夜、哦，有可快可慢、 啊，可快可慢。 因为其实 睇下你想系公海几啦、 哦，出咗公海未啊？ 出咗， 出咗，出咗，睇清楚先咯。 系咪真噶？即系香港咧，即系深受港产片嘅影响咧， 对公海， 对公海系好有迷思。有两样嘢都可以出咗公海做，第一博彩啦，第二嗰个就唔好讲啦， 唔好 讲 啦，问翻史立文啊， 系啊， 侯彩欣， 侯彩欣系。 侯彩欣， 侯彩欣啊， 好有嘢， 炮哥，同埋阿红爷系咪都会喺赌船上边出现啊？红爷，红爷啊，突然间谂唔起红爷个真名系咩添？ 秦沛， 系秦沛，秦沛师傅 ，Pogo，Pogo， 系即系记得红爷，个角色几咁厉害啊！正所谓，即系等于当年阿史家燕，大家净系记得系好医咁样。即系你都系啊，啲人都会记得你耳仔啊，系啊，即系一个好嘅角色好重要啊，钟哥啊，好嘢好嘢。咁啊嗱，讲多少少咧，呢啲一上游轮玩啊，兴奋啊。嗱，小弟咧就未上过游轮玩嘅、嗯，小白有冇上过咧、 嗯？我上过一次， 系、 即系真系僆仔嘅时候上过去，帮即系唔好彩，嗰架沉咗， 系啊， 系啊， 沉咗， 沉咗、啊， 即系唔系搭嘅时候沉咗， 唔系搭， 系之后， 系啊，之后我唔知大个嘅时候，可能即系10年前到啦，睇翻，嗰架沉咗，我以前细个坐嗰架咁样， 系咩乜乜星号 冇啦，人哋沉咗就唔好讲啦。 我有去过，即系我有有 咁计啦。你一定系出电视台嗰啲 trip 嘅时候 啦，唔通自己俾钱咩？ 喂，正唔正咧？我想话，即系喺游轮拍应该就好舒服喎。 因为其实都系大家譬如你喺电视见到嘅嘢咧，都喺相关，你会有嗰啲活动啦。譬如佢有一个。嗰啲咩泳池又好，娛樂場所又好，必定有㗎啦、 嗯， 有 show 睇啦，咁所以你當年咧都見到好多藝人咧、 嗯、 會上去遊輪表演嘅， 係係， 即係都係一個當登台咁樣，只不過佢唔係喺陸地上面登台，喺、嗯、隻船上面登台啫嘛，一樣係有個劇院你入去睇，一樣係唱歌跳舞係冇分別嘅，咁另外咧佢有一餐飯幾得意嘅，就叫做船長請你食飯、 哦、 即係當然佢話請你食飯，其實計咗落你嗰、那個嗰度㗎啦， 船長嗰餐好唔好㗎？ 咁长嘅系咪？ 船长请你食饭 六个字哦、啊， 我唔记得叫咩名字，都差唔多。 船长晚餐咁样啦，可能。 咁但系嗰场嗰个晚宴咧，大家咧就要着得即系市正 啲嘅， 着得市正啲入去食嘅咁。 踢死套咁入去噶要？ 如果有就系啦，即系西装啊咁样啦。咁、哦、但系当然你唔一定要去参与嘅。咁但系如果你参与嘅话，咁就话即系好似一路传统落嚟一啲大型嘅游轮咧，船长会好。即係好有權威地，我哋大家一齊食飯，好似主人家招呼你食飯咁樣。 Captain Dinner 咁， 即係女派女計嗰啲咁樣啦。咁、嗯、難免嘅，當然就翻到睇下自己彩數點樣啦、 嗯。 所以成日都問出咗公海未啊？ 哦、 你未出公海係唔得嘅。一出咗公海咧，你唔使知嘅，亦都唔使聽廣播嘅，你會見到咧走廊嗰度咧好多人。就行紧去噶啦！ 你嗰架船，喂，你嗰架船啲隔音啊差啲咁样，如果你听到成跑马咁嘅声音啊， 太多人 哦， 走紧过去，出咗公海咯，咪真系就咁样咯， 开心开心， 系啊，不过系厉害，而家啲船咧，佢都做得好靓，我睇好多因为新嗰啲我未上啦，旧嗰只嘅时候我上嘅时候咧，其实嗰个设施咧真系曳，咁、 嗯、 我记得细个上去嘅时候咧，佢有个都有个泳池嘅，个泳池都唔大嘅，本身系一个。大啲嘅温泉咁样望落去咁样，好啦，咁你嗰个海咧，佢啲海水又我都目测到佢系冇 feel 过，以前细个嗰阵时啦。 嗯 仲有啲垃圾浮喺度，浮下浮下咁。咁嗰陣時真係初頭去玩啦，大家興高采烈嗰啲，咁啊諗住落去嘅時候，哇！咁啊而家跳落個水池嗰度啦，冇人跳，真係冇人跳，因為大家見到太多垃圾。跟住終於有啲水手啊，就拎住嗰啲網咧， 自己撈啲嘢 走， 你知 啦，撈走咗啲垃圾啦。都冇人， 而家點咧？唔會跳落海啊！ 而家唔會，唔係以前咧，佢係喺海嗰度抽上嚟就算數嘛。 哦、你講到好似船 P 咁啊！而家 P 我夠膽跳落海啊！ 即係佢嗰個泳池啊！以前嗰啲咧係，因為而家嗰啲梗係好似我哋自己 好豪華、 好好嗰啲啦，即係好靚啦啲水。但係以前佢真係喺個海度抽上嚟就當係嘅啦嘛。咁、 哦、 所以咧，佢啲水質差。你知唔知我阿爸咧？佢真係衰啊！呢、這個我都要公開講。 拱咗落去，跟住全架船啲人一齊拍手啊！ 又唔好咁，可以咁講嘅。 呢啲係你嘅 童年啦、 啊，你嘅童年陰影。我幫你打一個電話俾周華山博士啦、 啊。要啊要啊要！ 當年你爸爸就希望你有嗰種咩啊？坚毅勇敢嘅心、 啊， 我帮你一把， 啊、真系啊！即系嗰阵时啲阿爸教啲细路仔游水都系拱佢落水 啊 嘛， 系 啊, 啊, 啊, 啊。 不过而家啲船咧就应该系好靓啊，水质即系泳池嗰啲水又唔同晒啦。 我唔知嘅，即系今次而家讲紧嗰啲，可能世界各地都有啲唔同大细嘅游轮。 呢、這个劲噶，佢最贵嗰啲飞成6000多蚊嘅， 哇！ 只不过头先有一个四月嘅促销价，即系优惠嘅环节，谂住讲个平啲嘅俾大家可以叫做 for reference 啫咁样咁，但佢貴起上嚟好誇張，有啲露台望海嗰啲客房係貴啲，你知內倉就平啲噶嘛，即係冇乜景睇咁樣啦。 迪卡比奧嗰啲咧，即係下邊嗰啲就會平啲。 迪卡比奧好似冇買飛，我印象之中 上去， 我印象之中佢連飛都冇買。你唔好考我，迪士唔係 啦， 咩鐵達尼我都睇咗三四次。 鐵達尼面面觀，佢嗰啲係屈蛇船位嚟㗎。 講嘅紂王嘅嘢咧，未必記得，但係迪卡比我一定知道 啊！系啊，好啦，咁大家可以上网揾多啲详情啦，即系出去游下玩下都系开心嘅、 啊。 喂，不如睇埋个天气好嘛？小白， 望、一望出边啦，咁天晴干燥啦，日间温暖嘅，最高气温咧都会去到24度啦，所以下昼嘅时候真系有阵时短打都得噶咯。 唔系有阵时啊。已經 短暫了，不過太陽收的時候都要留意可能有些涼意了。吹和緩的東風，展望未來兩三日大致都是天晴的。本週中後期呢能見度就較低了，日間相當温暖。現在19度的氣温，相對濕度 51%， 紅色火災危險警告信號生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消息指，港区人大早上获领导人接见。全国政协会议正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昨日参加经济界委员联组会。央视新闻联播报道，李强说今年以来经济发展开局良好，但面临的困难挑战仍然不少，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全年发展目标任务。荔枝角呈祥道近青葵公路一个露天停车场，朝早五点几发生火警，有货柜起火，火警仍未救熄，冇受伤报告。消防处提醒，如果驾驶人士受到随风飘散的烟雾影响，要保持镇定和小心驾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已经同军方高层讨论东部重镇巴克穆特的局势。与会的将领都表示支持继续保卫巴克穆特，并加强在当地的防御。美国两名众议院议员透露，乌克兰官员在上月慕尼克安全会议期间，呼吁他们向白宫施压，以批准提供 MK20 集束弹对抗俄军。不過，集束彈殺傷力非常大，已經被超過120個國家禁用。另一方面，俄羅斯聯邦安全局表示，已經挫敗針對察里格勒集團負責人馬洛費耶夫的暗殺企圖，又指這宗恐怖襲擊圖謀與烏克蘭安全局有關。日经平均指数报28,286点，升4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4.72美元，卖出1,845.09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5，日元136，瑞士法郎0.931，加元1.361，人民币6.931。英镑兑美元1.202，欧元兑美元1.068，欧元兑美元0.673，新西兰元兑美元0.62。日经平均指数报28,293点，升55点。港金报17,380蚊，升。港金系未开市噶，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有丰收动物园啊嘛，有好多动物噶，例如 咩？我系小羊羊 Brian， 听住我把声，即系人都晕啊！ 走啦，我系骏马强，高大威猛，靓仔噶。 喂，你系龟啊？ 吓、啊，龟点叫噶？ 犯龟啦！我系猫 B A， 最犀利就系我把嘴。 我系马骝张，唔单止中意食蕉蕉，而且中意蕉蕉同大家做丰收快活人添。嚟啦， 骏马强。 联系香港，九十五年，公共广播九十五。 大家好，我是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小时候我已经开始听香港电台了。香港电台今年九十五周年，我在这里祝香港电台生日快乐。 公共广播九十五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阿欧同你讲养生。 早晨，早晨，今日呢个环节继续有李嘉仁医生。早晨，李医生。 早晨啊，早晨啊。 系， 唉，我哋而家咧做人咧最紧要健康。 系， 嗱，其实咧，你如果喺电台嚟讲咧，个听觉非常紧要。啊，第一样嘢咧叫做突然耳聋、突发性嘅。寻日冇事啊，一起身，咦？点解好似一边耳仔听唔到嘅咧？听电话咧要用，譬如啊。左右耳都得，咁啊自然要用右耳先听到左边嘅耳仔冇乜声嘅咧。呢啲啊英文叫 sudden deafness， 啊突然嘅耳聋，系多数系揾唔到原因嘅，系好快脆啊，有啲立刻冇咗，有啲咧慢慢一两日咧就冇咗。啊，点解系咁咧？啊，因为好多时候因为我哋嘅内耳嗰啲感应嗰啲器官嗰度出咗事啦。通常咧系一只耳仔嘅啫，一只耳仔。咁啊，有啲咧就系喺未曾发生呢个突然耳聋之前咧，有啲晕晕地啊，有啲嗡嗡声啊，有啲叮叮声，好古怪，然后跟住就听唔到嘢啦。嗱，呢一个咧，好似耳聋系一个啊一件普通嘅嘢啫，啊冇乜嘢。嗱，但系呢个唔系，呢个咧系一个医学急症嚟嘅、，medical emergency， 唔可以睇轻， 唔可以睇轻，应该要尽快睇医生。嗱，因为大概个数字咧，起码有一半呢啲咁嘅病人咧，迟啲，等下睇下点先啦吓、啊，会唔会系热气啊？会唔会系耳屎塞住啊？ 会唔会系耳鸣啊？嗰啲朋友啊，过一阵冇事噶、 啊，会唔会系敏感啊？呢、這个鼻窦发炎啊，影响啊耳屎啊？嗱，呢啲咧冚唪都系唔系好正確處理方法。呢、這個咧係一個急症。如果你想盡快醫好你嘅耳聾咧，要盡快去睇醫生。咁大概咧5000人咧，有1-6個每一年咧都會有呢啲事，只有10%咧係揾到一個原因嘅啫。咁原因咧，嗱我講過，多數係揾唔到。但如果有嘅咧，就包括你個聽覺神經有個瘤啊，有啲自體免疫嘅發炎啊，撞擊個頭啊，啊有啲藥食咗之後影響耳仔啊，啊好多噶。咁有啲曼尼斯症啊，又或者咧啲血塞咗啦。咁啊，但係不論咩原因咧，要盡快去睇醫生。如果你睇醫生第一時，佢都係當然睇睇個耳仔啦，啊你系咪真系耳聋先吓？系咪听唔到声啊？系有冇耳屎啊？啊，好啦，咁啊，当然以力亦都系去做一个听觉测试啦。啊，即系揾呢个专家去测你究竟系点样、点解啊？个情况系去到咩地步啊？咁样，咁我哋希望咧，你喺72小时内咧系尽快去睇医生。 嗯， 呢个最紧要啦。 明白。 咁啊，驗嘅嘢有咩要驗呢？ 就包括咗係磁力共振啦，睇睇你個腦啊，嗰條呢、這個聽覺神經有冇生瘤啊咁樣咧，但多數都揾唔到原因嘅。 OK， 好啊，咁啊點醫法咧？嗱，我哋針對係乜嘢咧？係嗰個內耳嗰度，內耳入邊嗰啲器官。 嗯， 咁我哋點樣可以有咩藥物咧？嗱，包括最緊要係類固醇。 哦， 類固醇。類固醇咧唔係魔鬼嚇，你適用咧就天使。但如果你話口服類固醇，幾時先去到內耳入邊嗰啲器官咧就好慢。咁所以咧係用針刉穿個耳膜，打啲類固醇入個中耳嗰度。 即係要注射啦。 注射嗱，呢個注射唔使驚，因為佢啲針係好幼嘅，唔、 嗯嗯、 會話穿咗之後咧你又發炎啊，機會好少。我哋唔敢講係冇，係、okay. 機會好少。即係呢個唯一方法咧，係盡快篤一針打入去。等啲類固醇咧去到中耳啦，希望慢慢滲透入去入面嗰啲器官，係有啲類固醇去到嗰度啦， 係 黐到入到個內耳啦，嚇盡快嘅， 明白明白， 係啊，一定係最好咧，病發兩個禮拜之內。 要求醫啦， 要求醫 㗎，醫生都講咗好多次話呢個係急性病嚟㗎，即係唔能夠輕視啊！你兩個禮拜之內都唔去搞搞佢，睇睇佢。就难搞啦，变咗再 好啦。咁但系除咗打呢一针之外，仲有乜嘢嘢可以做呢？嗱，好多时候咧就系、是、你话啊，如果你惊过滤性病毒啦，咁啊食药啦，过滤性病毒嘅药啊咁样。咁啊，但系另外咧有一种方法咧，亦都系试紧嘅。咁亦都好多人做咗啦，就系、是、我以前讲过有啲咧就是、高压嘅氧气。 哦， 高压氧气咧，我再提一提啦。我哋身体咧系靠啲红血球一路带啲养分去周围噶， 系、 嗯、咁，但系佢已经根本都饱和咗噶啦，吓、 嗯、 咁、啊、你再俾啲所谓氧气 extra 嘅嘢，咁点帮到个人咧、嗯？原来咧一高压之下咧，喺大概 2.5 个 atmosphere。 嗯， 加压即系大概加 1.5， 即系喺呢个潜水15个米咁上下咧，嗰啲多咗嘅氧气咧，就入到去个血浆入边， 嗯， 唔系喺血球，喺个血浆入边， 嗯， 咁啊，即系血嗰度咧， 系 多咗养分， 系， 咁去到某个器官咧，佢就好快放出嚟，咁、嗯、即系令到你身体好多个器官咧都多咗养分。多咗佢个血液循环嗰啲养分咧，就希望佢复原得快啲嘅。咁、尤其如果啊第一时我哋已经打咗呢个类固醇入咗个中耳，希望去到个内耳啦。咁佢亦都系咧，喺附近咧，喺个耳窝附近咧，系有好多微丝血管嘅。当你多咗养分喺血嗰度咧，就可以渗透入去。嗰、那個周邊嘅淋巴液啊，同埋佢嗰啲細胞附近啲液體嗰度，咁、希望咧佢多啲嘅養分，咁啊另外咧就可以令到嗰啲器官重生啊，呢、這個補翻佢嘅損傷咧係好啲嘅，係啦，咁有啲咧。即系做咗十次之后咧，已经有啲进步啦。 哦， 咁啊，又做几多次咧？有啲十次、廿次、卅次，主要咧就睇每个人嘅受损程度。 吓、嗯 啊，你嗰、那个所谓另外钱嘅问题啦，系一次成2000几蚊， 系 亦都系一笔费用。 明白，明白。 咁但系咧，听觉好紧要嘅。 嗯， 你一边，如果你一边冇咗，你又唔理佢，如果你嗰边都有。有时点搞？冇人知噶嘛，因为你系一边已经系咁不幸啦。如果完全听唔到咧，系都几痛苦噶。 哇！如果真系即时喺度谂到自己，如果真系有呢个情况，一边都话，两边咧，真系成份电台唔使做噶。 啊，成日电台唔使做， 系 啦。咁啊，但系如果讲开耳聋咧，我都系好赞成系学口语嘅。唔系净系手语，因为譬如一个细路仔一出世就失聪啦，你一路喺度教佢点样样喺个人嘅对方口讲咧，你就系估到佢讲乜嘢，你点样尽量发声嗱、 口语嘅有乜好处呢？就是你可以继续读书。 嗯， 唔系淨係话小学、中学啊，大学都可以读到。 系，即系咪类似读唇咁样？ 系读唇啦，冇错啦，系啊，个口嗰度佢发到啲声吓，咁啊，但系如果你手语你读唔到大学嘅， 系 个边度搵个人嗰、那个讲师喺度讲学喺度一路做手语翻译啊？好难嘅呢样， 可能要搵啲辅助咯。 系啊，呢个会难好多，所以咧我都系。是赞成呢即是要学口、lip reading 啦、啊讲到嘢啊。 等等先唔好去到咁恶发字因为病向浅中医咁就好啲啦、啊。 但係点解譬如你一个人啊突然间耳聋你唔理佢佢自然好返嘅机会呢係少过40%㗎。咁我哋一定唔满意呢个数字。咁希望呢用尽一切方法去帮呢啲不幸嘅人。系嘛？最紧要尽快睇医生。 系，完全明白啦。Okay. 今日咧，多谢李嘉仁医生同我哋分享咁多。下集再请李嘉仁医生同我哋讲下其他唔同嘅健康议题。 好啊，好啊。 早晨，你各位晨光听众，我系嘉明啊。今日呢个日子同被听得见系好有关系嘅，唔系净系从耳仔当中听见，而系同一啲小生意有关嘅。究竟系咩一回事呢？转头话俾你知啊！If I ain't got any proof he's even there And why say hi, forgot to say bye someday And why get close if I know my heart could break Can't see the good in all the bad Can't make you happy when I'm sad I blame the world I'm a glass half empty 7号叫做 National Be Heard Day， 即是说希望透过今日你的好主意可以被人听得见看得到。 呢一日系专为中小企而设嘅，希望鼓励佢哋勇敢啲，将佢哋嘅小生意发扬光大，证明俾人睇佢都值得喺市场上面站得住嘅。呢、这个日子由60年代叫做 Support Small， 支持细公司，去到2004年嘅 Make Some Noise， 甚至乎四年前2019年嘅 Smart Shopping， 全部都系希望大家唔好净系追求一啲大牌子，支持下一啲细嘅企业、小嘅公司，可能作为顾客嘅你都会有小惊喜噶。 潜入了新世代，天已开，把出色鸟兽成趣，糊涂精灵都游出来，围着像多盼待，沿路有野笑风涛，一更怕走。 小白咁好口啊？ 朝朝做节目都会讲早晨噶嘛， 仲个有优惠着数介绍俾你啊！ 阿欧咁好嘅， 日日喺节目都会有优惠着数同大家分享噶啦， 仲有唔同资讯，充满正能量。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系噶，呢度系充满正能量， 梗系要啦。 仲会同你讲下咧，近排啲花开花落，咁啊，驾驶嘅时候咧都见到啦，广播度嗰个黄花风铃木。 系啊，你知唔知除咗驾驶嘅时候咧，或者你真系去公园叫赏花啦、嗯？我自己搭东铁啊， 系 搭东铁嘅时间咧，其实去到大学站附近一段路咧，即系嗰度，其实你一望望到吐露港啦， 系 咁，但系其实路轨旁边咧种咗好多嘅树嘅。 哦，系咩？ 咁嗰啲树咧？都开花， 系、哦、咩颜色噶、啊？ 我目测啦，因为架车真系行得好快， 系系系 快啊嘛，铁路快啊嘛。咁因为行嘅时候，我见到咧，我目测疑似咧系杨紫荆嚟嘅，系、 嗯、 啦，应该系公分杨提甲嚟嘅， 系系系。 咁啊，但系因为架车都行得快，咁但系我就啄一声，哎呀！見到，跟住佢過咗幾棵之後咧，佢係又有兩棵，即係佢隔咗一段，佢又種兩棵，隔咗一段又種兩棵咁樣嘅，咁、樣嘅 pattern 嘅。 係， 咁我覺得咧，連埋搭火車。都可以上花，呢、這個的而且確係幾賞心樂事。 咁幾好啊！ 幾好啊！ 即係春暖花開，呢、這個都係基本設定。 一扎花都開曬啊！而家其實 係啦，咁啊，大家禮拜六日嘅時候有機會都出去户外行下，睇下啲靚花啦，咁心情咧、都會開心啲。 抽完啦， 係同大家睇埋個天氣。今日咧天晴乾燥啊，日間係温暖嘅，最高氣温大概咧24度啦，吹和缓嘅东风，咁展望咧，未来两三日咧大致天晴嘅，本周中后期咧能见度啊较低一啲，应该都系充满烟霞噶啦。依家咧19度气温，相对湿度咧54%，注意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就比较多车嘅，而呈祥道去荃湾由美孚新村一路去到龙翔道丰力楼段，交通都系繁忙噶。新界咧荃湾路去九龙方向之前。葵青交汇处发生过意外事故，清咗场好耐噶啦，不过仲系多车啦，龙尾去到有线电视大楼附近。而青马大桥下层早前就开放俾驾驶人士使用嘅，而家咧就关闭咗啦。咁大家行翻呢个青马大桥啦。屯门公路九龙屯门市广场段就较为多车，而后一啲嘅元朗公路去屯门府邸至泥围段咧，亦都系比较繁忙噶。沙田嗰边咧，大埔公路去九龙由沙田市中心去到马场段都系比较多车。仲有就系荃湾嗰边嘅象鼻山路下行，近住荃锦交汇处至到象山村段，现时都系比较繁忙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脑、心、肺、肝、胃重要嘅器官，仲有后腰嘅肾脏啊！佢哋好低调，好易俾人忽略。其实每十个人就有一个患有唔同程度嘅肾病，有糖尿病、高血压、家族或以往肾病史嘅人系高危一族，要加倍留意啦。肾病初期可以完全冇症状，定期检查有助及早发现患病，避免肾衰竭。一齐关注肾脏，促进全民肾健康。 青沙管制区率先喺5月7日早上5点实施易通行。即刻申请车辆贴、开户口同连结付款方式啦！易通行网站或者手机 App 可以睇到详情。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不知不觉，新海诚同埋 Love With 嘅合作已经嚟到第三次啦。几部嘅动画叫好又叫座。今次佢哋再次嘅合作，并且揾嚟歌手实名演出，充满住记忆旋律嘅歌词，再次展现出佢哋神级合作嘅力量。日本男榜推介歌曲《The Whips Susume》。 星期日本男 行榜推介歌曲，嚟自动画电影主题音乐作品《The Whips》Susume。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百元号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想说基本法， 一年二十集，用相片去讲基本法的前世今生。 大家好，我是莫依琪，我影低身后这个薄扶林花园，土地契约原为75年，获政府续约50年至2056年。换言之，2047年从来都不是一个期限，只要我们看看基本法就会找到答案的了。 想说基本法，逢星期二五下午一点，港台电视31。 早晨，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啦。道指有得升啊，升40点啦，连续升咗第四个交易天噶啦。标普500指数咧升2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跌13点，港股 ADR 指数咧按比例计算咧要跌33点噶，咁啊真系差少少啦。不过咧见到啊纽约期油方面咧重上$80嘅水平啦，咁可能咧今日咧啲油股啊有机会睇高一线，实情系咪咁咧？转个头开市咧，你就会知道更加多资讯啦噃。 这个世界有好多事喺你身边出现，我哋唔去理解，唔等于佢唔存在。今日用呢几分钟，我哋讲下 一个人在途上。唔係圖畫個圖啊，係旅途個圖啊。咁咪成日都講下旅行旅行啊，最近大家都好著約去呢一個啊。咁又有一個老掉牙嘅題目啦。咁究竟你想同朋友一齊去旅行啊，定還是自己一個去旅行？嗱，有啲人咧就唔能夠自己去嘅，一定要一班人，越多越好添。咁咁當然咧，有啲會選擇我中意家庭旅行，甚至乎家族旅行添，要成個 family 一齊去，或者幾個 family 一齊去，人多咧開心啲。有啲咧就中意三五知己。咁樣一齊去玩下咁樣，有啲甚至乎，我同我嘅伴侶去得啦，兩口子二人生活。咁但係有啲咧就會選擇，無論佢係有幾大家族啦，幾多朋友啦，有冇伴侶啦，佢都會揀我自己一個人去旅行。點解咧？ 嚇、一個人去旅行係正嘅，我覺得係啊，真係㗎，無拘無束啦，想食就食，想瞓就瞓啦。不過咧，唔可以同身邊人分享。即時嘅一啲靚嘅景緻啦，同埋快樂咯。不過我幾傾向係一個人去旅行。 你哋兩個有冇試過自己一個人單獨去旅行？ 有 單獨一個咁。 有 係啊，好 happy 㗎。 咁但係同朋友去又試過啦，即係 有試過啦。屋企人又試過啦。 我試過一個人出 trip 添啊，即係舊時做報紙嘅年代咧，試過有兩個 trip 都係一個人咧，攞住部相機去做採訪咁樣啦。係有少少驚嘅，但係嗰種驚咧就。令到你咧，反而有一种刺激嘅感觉，即系自己一个人住酒店啦。即系虽然嗰间酒店都系即系 普普通通咁样， 系啦，普普通通，唔系靓靓地嘅，咁又未至于好恐怖咁样。咁、那个过程之中，你又 未至于好恐怖，即系都有啲、啊。 有阵时有啲地方咧，佢已经俾咗佢当地最好嘅酒店你，但系咧碍于。嗰啲靚嘅酒店有陣時有啲歷史價值噶嘛，有啲歷史價值嘅酒店咧，其實你唔多唔少都會驚嘅，係、啊，即係香港人慣咗住新嘢啊嘛， 陳舊嘅感覺噶， 係啊， 其實呢個即係大家啲錯誤諗法嚟嘅啫，更新嘅酒店，其實嗰笪地都係咁舊噶啦， 咁啊係， 都係咁嘅啫，係咪先？佢會無端端有一笪新嘅地出嚟噶嘛， 咁啊唔知啦，咁總之一個人去旅行即係感覺上真係好隨心嘅， 係啊，一個人去旅行同譬如屋企人。甚至乎伴侣三五知己咧，完全两样嘢嚟嘅，即系有好多嘢咧。如果你就算身边只系得你嘅伴侣，即系当两个人去啦，你都系要计划。计划咧系一定系要经过共识嘅。咁除非你嘅伴侣完全觉得你带晒我去啦，我真系完全唔会有意见嘅。 嗱、 會唔會有意見？可分咗兩個部分喎，一個係之前，一個係之後。佢之前可以冇意見，但之後可能會隔你。 通常都係後者嘅，之前係冇意見，你決定啦。我冇所謂，唔想諗啊嘛。但係之後嘅時候，當你去下一個去下第二個地方，佢就會開始有意見啦，就會想改你個 plan 啊。 係啊，最慘就係第三個階段，就係當下啊嘛，即係你去緊去完之後翻嚟隔都話算啦。去緊嘅時候，行一步就點解行呢度啊？ 係啊， 點解嚟呢度啊？ 係啊， 我幾時話呢度？ 例如尋日夜晚已經食咗壽司啦。跟住今日夜晚你再安排第二間嘅， 都係 休息休息啊？唔係嘛？點解轉咯？ 我都係想食燒味 嘅，我想食鵝髀。 所以而家有啲朋友去日本咧，即係三日四日三夜嘅行程咧，夾硬都要食碗米線。夹硬都要，其实喺 当地啊， 其实喺香港有得食啊，你周街都系，你又要过日本食，系 嘛？所以以前咧，听我而家我就真系唔知啦，即系以前诶，讲紧十几廿年前咁样咧，听好多旅行团讲啊， 系 咁就话啲团友去到咧，一定要去唐人街，做咩啊？食翻个即系云吞面又好，炒饭又好，点解啊？即系想去，好似有屋企嘅感觉。所以屋企嘅感覺，咁不如留喺屋企啦。咁點解要去旅行 咧？係咯，真係估佢唔到。 唔係咧，去到都有家嘅感覺，咁咪留喺屋企咯。你去到另外一啲地方，應該試下另外一啲地方嘅風景又好，美食都可以試人哋嗰啲嘢啊嘛。咁喺網上睇到呢個咧，就係話佢喺度數五大優點啊，自己一個人去旅行。咁其實佢嗰五大優點，其實只係同人哋去旅行嘅五大缺點，即係其實一樣嘅啫嘛。你覺得嗰一樣嘢係唔好，你自己去咪冇問題咯。 係啊，係啊。 好啦，佢數第一樣嘅就係話買機票訂酒店唔使等，唔係話等酒店或者機票覆，係唔使等你嘅朋友覆你。 係啊。 嗱，譬如話啊，我想去歐去旅行，啊好在等我 check 咗期先，即係佢唔會話。诶、我一早知道呢个期一定得，咁咪同你去旅行啊嘛， 冇人知道自己嘅期系点 嘛，所以佢又要 check， 咁你即系要等啦。譬如我事先预咗啊，我五月想去旅行，咁问下我，阿欧未必知五月得唔得噶嘛，咁但系我五月我肯定知道自己得，咁我咪去揾咯。咁阿欧唔得，我要等阿欧，跟住如果我约埋小白仲烦，喂小白咁点啊？我话我都未知、啊。等完啊，偶啊，五月得，跟住小白未复，咁等上等。如果等一个家族咧，你就真系有排 啊。所以能够一大班人去旅行咧，都系一个福气嚟。 系噶， 即系你可以储到十二个人咧，同你出发去一个四日三夜咧， 哇，好难得， 好难得，容易，真系唔容易。 十二个去野餐都好难得， 真系唔容易。 咁所以自己去就唔使等上等啦， 随心出发啦， 我 好随意， 系边年边月边日去，边年边月边日翻，搞掂咁样啊。好啦，咁佢第二个咧就系。去到當地啦，呢、這個又係啦，大家都會經歷過。我想去邊就去邊，唔使就人啊。咁、如果我要，譬如小白中意睇嗰啲偶像嘅嘢，我唔中意喎。 係啊， 我中意去揾拉麵伯伯喎，咁樣，咁我就要去嗰邊。唔係，我要去嗰邊。咁究竟去跟阿小白去睇偶像啊，定还是跟我搵拉面伯伯咧？咁拉面伯伯唔会着到好似偶像咁出嚟见你噶嘛？唔会噶嘛？系你都唔 时间就得咁多啦，系咪先？时间就得咁多啦啊！ 咁亦都唔会见到偶像卖拉面俾你食噶。 系啊系啊系啊！ 咁时间就得咁多。咁去得边边咧？一个东一个西。咁又系会有拗撬。咁同埋你就得就即系要就嘅意思，即系话一个开心。另一个冇咁高兴， 系 咁啊无谓啊， 系啊，会唔会系能够因为我高兴而佢高兴咧？ 你如果得嘅，咁你两边去晒咯，譬如朝早去睇偶像，晏昼食拉面伯伯， 系 调翻转头，即系你去到嗰个地方，你就要好赶啦，因为我要预翻啲时间去就另一个啊嘛， 系啊， 即系又系不能 尽兴啊呢个， 系啊， 偶像都啱啱都出到嚟，原本握到手嘅，但系拉面又赶住收铺， 我要 走啦， 好，第三样啦，佢话。我去到都要食嘢噶嘛，我想食乜嘢就食乜嘢。 咁梗系咯， 呢个题目咧其实喺香港一样嘅。如果你约朋友食饭，又系问喂我想食咩，我想食咩，要问好多，咁你又要去揾，又要预时间、预交通时间。但系如果你自己一个去旅行咧，唔使啦。我见到呢一间，我就食呢间，我中意或者。我系都要山长水远去某一间，我都要搭好耐车都要去，都得。 同埋一个人咧，唔使等位啊，好多地方。 系啊， 系 嗱， 日本我又唔知啦，可能日本都好守规矩。譬如你去到内地咧，你人哋个个都排攞号码，即系攞号 都系一样， 四五十个号啦。咁你直接同嗰个店员讲咧，就系话我一位噶咋，佢话好啊，你即刻入嚟咁啊。通常咧，如果内地就系咁样 嘅。不过日本都唔系间间系嘅，我试过喺日本有一间，我成日去食。甜品嘅喺， 好似我冇記錯，應該喺秋葉原某一棟大廈裏邊嘅。咁、佢都係上面好似 food court 咁啦。 希望仲喺度。 希望啦、 啊，希望啦、 啊。佢都 food court 咁咩？咁我次次去都食個 pancake 咁樣嘅。咁佢出面咧就排好多嗰啲凳仔。係 咪有嗰啲心心一齊？ 唔係嗰間，唔係嗰間。佢有好多誒凳仔擺咗出面俾你坐噶嘛。咁、你坐咗喺度咧，其實咪即係歐就話嗰啲俾 number 咯。咁佢冇分你係一個人定十個人嘅，總之就係跟 number。咁、如果裏邊嗰張台如果係坐得一個人咧，佢都唔會俾你入去先嘅、都係十個人入咗去先， 啊、 即係跟翻個先後次序、都有啲係咁樣。咁、但係相對嚟講咧，一個人係真係疑雲為 彈性啲， 彈性 好多好多。 好，另外一個 好隨心， 仲話都講咗啦，時間分配比較自在啲啦、我中意睇偶像睇耐啲，咁、我咪唔去食拉麵咯、或者我好趕食碗拉麵，我都要睇耐啲偶像，我自己決定到嘅，又唔使就住，譬如我要朝早一定係你嘅，晏晝就係我嘅、你唔使咁樣分配啦、 只係同自己交代 係啦。咁、另外一個都係啦，休息時間同瞓覺時間你可以自己玩到事。 哇！呢、個真係嗌交嗌到拆天啊！呢、這個 有啲去旅行咧，晨咁早起身、要搭最早嗰班火車去到嗰度、全日就不斷喺度趕。睇曬所有要睇嘅嘢，但係而家我去旅行咧、我想瞓醒先算、 即係自然醒， 自然醒，旅行啊嘛，瞓醒先算啦，唔好諗咁多。如果而家去旅行撞咗一個咁樣，好似阿 Vincent 嗰啲咁， 即係你仲要響埋名， 即係頭暈。佢要好早起身行得咁多得咁多，我係唔得，我肯定要瞓醒先。 佢要出到去可能山卡拉咁遠，就係食個早餐，食個佢心儀嘅早餐嘅。 但係佢要好早去， 要好早去啊，係啊。 咁當然咧，你話數咗咁多優點，有一個缺點嘅。咁就係你所有嘢你要自己負責曬，特別係金錢上。如果你去酒店住一間單人房咧、必定係貴，呢個冇得講啊。雙人房你可以 share 啊嘛，大家嗰、咁你自己你睇下，究竟你想預多少少金錢去得輕鬆啲，定還是你想自在啲，不過使多啲錢咯？ 上星期有提及過鏡框式舞台呢個名，其實係乜嘢意思呢？镜框式舞台是一种剧场的表演形式，意思就是舞台和观众席是有明显的划分。观众欣赏舞台剧的时候，就好像看电视机一样，有个明显的框框，而观众和演员就是有一定的距离。不过你可能都会听讲过，就是有舞台剧是在黑盒剧场演出的。那什么是黑盒剧场呢？可能你会第一时间想到，是不是那里黑蚊蚊的？没错，那里真是黑蚊蚊的，是一个几乎全黑的剧场空间。因为黑色可以凸显出其他色彩之余，当在没有任何灯光的情况之下，会保持神秘感，从而令观众集中注意力。而黑盒剧场的演出最重要的精神，不是要有多华丽精致的布景和道具，而是在于实验和创新。黑盒剧场之所以将空间全部都变成黑色，就是要演员回归到表演艺术最单纯亦都是最重要的人和空间的关系。所以更加强调演员和观众在这个空间里面直接的情感交流和互动。同时观众更加容易利用自身的想象力去补足返剧场所呈现的不足。或者制作团队故意的留白。舞台剧还有很多有趣的地方，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 Vicky 泳儿。 最快乐时候未知最快乐，到跌落凡尘就只再没有，想归去在邂逅，这黑暗的宇宙却注定你我分手。盼再度有宁静海，星光里看地球，却痛恨良辰尽不许说未够，彼此也再难回到当初的宇宙，让历史改变那步无法远走，着地之后 请忍痛放手，变凡人之后，教我遗忘星宿，私奔到达过月球，挣不脱命中魔咒，别说和谁因过一双脚印走架。 星期二的早上，我们有晨光追踪三十一，电话旁边有电视部的阿昌。喂，阿昌在哪里？ 在这里。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早晨阿昌，七点半钟的时间又是很啱一家大小一起看的节目。 冇错啊，今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有孩子城市闯荡记啊，这个亲子的真人 show， 我们每一集都会派一些小任务啊，俾啲小朋友，咁啊从中咧，我哋去请嚟心理学家解读下佢哋嘅心思，认识小朋友嘅心多啲啊。咁啊，今集嘅主角咧就系莫氏兄弟啊，一对小兄弟啊，宇津同埋宇芬啊。咁啊，佢两兄弟咧平时成日闹交斗嘴嘅，好多小兄弟姊妹都会噶啦。 系啊系啊系啊。 咁啊，究竟咧佢哋遇到困难、遇到难题嘅时候咧，会唔会可以携手解决咧？嗱，今集佢两兄弟有个任务啊，就系、是、要咧佢两个自己去到一个动物收容中心嗰度，协助嗰啲负责人打理狗场咁啊。 哇，好难喎、啊、呢、這 个。系啦，大人都唔简单啊，重要、啊。原来阿哥哥咧系惊狗仔嘅。 哇，仲难呢、啊這个。 咁啊，细佬咧即系见到哥哥有问题咧，佢又会唔会陪佢咧？会唔会即系鼓励佢完成任务咧？搞咗一大餐嘢之后咧，其实咧。我哋嗰个心理学家节目咧，就会请这个心理学家咧，同大家分析下佢哋咧，即系小朋友究竟谂紧乜嘢嘅。咁啊，亦都咧俾啲 tips 家长啊，喺唔同嘅处境里边咧，即系当你有几位小朋友啦，点样可以公平对待佢哋嘅？咁啊，想认识多啲呢一个心得嘅家长咧，记得今晚七点半《孩子城市闯荡记》啊。 嗯，我谂好多家长咧同我面对都系同样嘅问题，可能屋企有两个小朋友、三个小朋友嘅时候咧，平时咧一定系成日嗌交斗嘴嘅。不过我自己在我观察啦，唔单止系我自己小朋友，甚至乎其他嘅可能即系仔仔同学仔咧，佢哋都系嘅。一遇到难题嘅时候咧，佢哋真系咧发觉原来大家兄弟姊妹咧系几齐心嘅。咁啊，今日夜晚啊喺《孩子城市闯荡记》入边嘅主角啊，到底可唔可以咧发挥呢一个互相帮忙嘅精神？真系所谓兄弟同心乜嘢啊？奇利斷金，係啦，做唔做都解決問題咧。今日夜晚留意住啦。另外八點鐘咧都係一家大細可以睇嘅醫生與你。 冇錯，咁今集醫生遠離咧係呢個醫學人嘅環節，咁主角咧就係港大醫學院嘅院長劉澤星教授。咁劉澤星教授咧係呢個風濕病學嘅先驅，咁過去30年嚟咧，阿劉教授咧一直咧就係致力推動香港、亞洲以至其他地區呢個風濕病學嘅研究同埋發展嘅。咁做得即係醫學院院長啦，佢每日行政管理工作都好忙碌㗎啦。咁但係咧，佢仍然堅持，佢每一日都要去臨床研究同埋教學㗎。咁仲有佢係一位長跑運動嘅愛好者，佢咧就成日去跑長跑嘅。咁究竟劉教授佢人生或者佢喺事業上面經歷過啲乜嘢高山低谷咧？咁另外啦，喺而家呢個充滿挑戰嘅大時代底下咧，出任港大醫學院嘅院長，咁對於咧一班年輕嘅醫科學生。咁劉教授咧又有啲乜嘢寄語同埋期望咧？咁一齊今晚8点，醫生與你一齊聽下劉澤星教授點講啊！ 係啊，淨係睇教授點解仲有時間跑步咧，都肯定揾到啲端倪出嚟。因為點解咧？我哋成班即係中意跑步啊嘅朋友，成日都好懷疑，因為我哋身邊都好多醫生啊教授嘅，但我哋都覺得佢哋好犀利，已經咁忙噶啦。仲有時間可以練習，佢哋參加比賽，即係證明佢哋日常生活咧，其實好多嘅事情係值得我哋借鏡。到底點解生活或者時間安排係點樣可以妥善啲處理，令到自己有更加多即係正向嘅活動？呢個咧，大家都係喺另外一邊可以喺今集夜晚啊，醫生與你嗰度睇得到嘅。 冇錯，冇錯。 喂，10点半嘅時間咧，咁我上次好似有講過千里眼，今次係咪講順風耳啊？ 冇錯，呢、這個今晚10点半呢個超人類系列呢個紀錄片啊，今集真係同大家講啊，聽覺啊，聽覺嘅科技，咁原來咧即係聽覺科技唔講唔知啊，即係嗰個進步咧超乎想象嘅，即係而家嗰啲科技咧，即係唔單止咧可以植入儀器去個耳仔嗰度咧，幫人克服呢個聽障，原來咧而家仲研發緊咧超越人耳本來自然聽力嘅助聽器，即係咩意思啊？嗰、那個助聽器咧聽。你裝咗之後咧，唔止聽翻正常嘅聲音啊，連人類天生聽唔到嗰啲聲音都聽得到。 哦，即係嗰啲咩蝙蝠嗌嗰啲聲咁啊！哇， 即係咁啊，好犀利！咁即係另外啦，亦都有一啲例子咧，同大家睇下咧，即係而家聽覺科技係點樣嘅？就係咧一啲好多盲人咧，佢雖然睇唔到嘢啦，但係佢聽覺好敏鋭噶嘛。咁而家嘅科技發展到咧，佢哋可以單靠回音定位咧，就能夠踩單車。 哇！ 踩單車。 哇！呢、這個真係天福喎，呢、這個。 係啦，咁另外啦，即係以往咧，只係睇到灰色嗰啲有視像嘅朋友咧，透過雙耳咧，就所謂可以睇見唔同嘅顏色，即係聽嚟好似科幻片咁樣啊。即係。究竟點樣呢？咁仲有啲再科幻啲喎，即係講少少俾大家聽下。即係原來有科學家咧，而家已經用蘋果同埋人類嘅細胞嘅去製造耳朵啊！ 哇，蘋果啊， 係啦， 即係一蘋果嗰個蘋果喎、 啊，冇錯，蘋果 Apple 啊，人類嘅細胞用 3D 打印翻隻耳仔出嚟啊！咁究竟係點搞嘅咧？真係好科幻呢件事。咁想知道多啲嘅朋友咧，今晚10点半啊，超人類系列之聽無限要留意啦。 係咁啊，啱啊，我都headphone越扭越大聲，我都要留意一下，睇下將來有咩科技幫到我先得。好，唔該曬，蔡仁，拜拜。 唔該曬。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消息指，港区人大代表团早上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香港厅获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5年前两会换届，19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在香港代表团参与讨论，其后4年就由主管港澳事务的国务院常务副总理韩正参加有关活动。特区政府深夜发表声明，强烈反对联合国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委员会就香港特区提交的第4次报告所发表的审议结论，并对委员会执意就香港多方面情况作出失实、偏颇和误导的内容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拒绝。發言人表示，委員會就不同範疇提出檢討香港國安法的建議，非但毫無事實根據，亦著實令人費解。

到年纪越嚟越大，前面好似冇乜嘢睇，所以经常望翻旧事。我哋有好多回忆，无论系你自己嘅回忆、集体嘅回忆，回忆总是美好的，好想可以捉翻呢啲情怀。时间不断向前行，点先可以捉得翻？你有冇留意？其实喺现实世界，我哋好多时候系会通过一啲物件，希望可以令到我哋嘅回忆翻嚟。你都见过有人喜欢去中古店铺买翻一啲属于自己年代嘅产品。呢啲产品随时代变迁，可能已经淘汰揾唔翻，慢慢被遗忘。如果揾得翻揸喺手，会马上充满喜悦。呢份喜悦可能系嚟自终于揾得翻以前经常陪住你嘅东西，有啲失而复得嘅感觉。最紧要系所有回忆都翻晒嚟，都系有一啲失而复得嘅感觉。最近有朋友叫我陪佢去揾唱片，对于年轻一代，实体唱片已经属于古物，音乐系存在喺网络世界里边，禁制就有。有啲人可能话啦，音乐系喺一张光碟里边 ，CD 啊，要摆落机器先听到。CD 机你见过未？我朋友叫我同佢去揾嘅系黑胶唱片。要摆落唱盘度，仲要加埋扩音机、扬声器，摆张凳坐喺中间，先会听到高音准、低音甜，唔会塞两粒细细嘅嘢喺耳仔听。我朋友每次攞起一张黑胶唱片，都会小心翼翼，好惊整烂，跟住会如数家珍般话俾我听呢张唱片嘅背景，讲下讲下。讲埋以前自己听呢首歌嘅岁月，经历过嘅事情，越讲越开心，偶然会讲到伤心处，叹完一口气又会笑翻出嚟，跟住会讲句：咁又过咗咁多年。攞起一件物件，听到一首音乐，我哋先会记得，原来当时走嘅路，以为好难过，原来始终都系会过咗。未必需要攞起一啲中古物品先会勾起自己嘅回忆，有时行过一啲地方，都可能会进入自己嘅时光旅程。最近喺电台行过唔同嘅直播室，突然好多记忆涌上心头，年干岁湿嘅制作过程，无论几辛苦，而家都系会笑翻出嚟。不其然讲咗句，咁又过咗咁多年，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回忆缠住了心思千遍，由零开始偷偷想到落泪，由零想起当天一切落雨落，总挥不去，仍无悔，只知继续进取。人海中能共你相遇相对，人离不开种种欢笑或顾虑，人离不开只因真挚未变异，坦率相对，全凭有你祝福万句千句。 Will you remember me？若我另有心志，暂别远去，远去找那自由再冲刺。来日我会放下一切，寻觅旧日动人故事，即使其实有点不易。Will you remember me？ 就算是不得已，如若爱我，盼你可以给我试一次，来日你我再度相见，仍是旧日动人笑面，给我红颜难忘一片一千片。 相遇相对，人离不开种种欢笑或顾虑，人离不开只因真挚未变异，坦率相对，全凭有你祝福万句千句。 Will you remember me？ 若我另有心志，暂别远去，远去找那自由再冲刺。来日我会放下一切，寻觅旧日动人故事，即使其实有点不易。Will you remember me？ 就算是不得已，如若爱我，盼你可以给我试一次。来日你我再度相见，仍是旧日动人笑语，给我红颜眼光一片一千片。Will you remember me？ 就算是不得已，如若爱我，盼你可以给我试一次。来日你我再度相见，仍是旧日动人笑语，给我红颜眼光一片一千片。还望说声不变不改变。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今日咧，同大家分享嘅饮食图鉴咧，今日就系呢个薯仔饼。薯即系简单啲嚟讲就薯饼啦。咁薯饼我哋通常都系去嗰啲美式快餐店就食嗰一只薯饼咁样啦。其实薯饼咧都可以自己整，而且仲可以整得都好好食嘅。咁我哋可能会食惯咗某一种嘅味，就觉得啊薯饼一定系咁噶啦。咁啊其他可能啲铺头仔佢哋都会出薯饼，觉得啲味好似又争啲咁样。咁都系因为即系习惯问题啫。但系当你能够享受製作薯餅嘅時候咧，你亦都會發現原來薯餅個味道係可以好多變化，同埋自己可以掌控翻嗰個味道咧。其實係個快樂個位都喺呢度。好啦，今日咧同大家講呢一個就自製薯餅。咁當然啦，材料最緊要就係咩啊？ 薯仔 係啦，咁啊薯仔，咁啊薯仔咧，我哋就由於薯餅咧，其實佢分好多種嘅。咁啊，例如美式快餐店有佢自己嗰種口感啦。如果係日式嗰種嘅薯餅咧，其實佢係用好有啲口感似薯蓉嘅。咁佢咧就落去炸完之後咧，咬落去咧就有啲似南瓜餅嗰個 texture 嘅，即係個口感嘅。咁就睇下你自己中意邊只。今次咧介紹呢一隻咧，嗰個外形咧就似係嗰啲印度薄餅咁一大塊，薄薄地嘅。咁你亦都可以係啊。做到呢一個嘅效果，所以我覺得係幾值得推介俾大家，同埋好容易整，真係好容易整。咁同埋做嘅過程咧，我發覺其實都係可以親自去做嗰一隻嚟嘅。咁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幾易整。好啦，咁你先要準備定薯仔啦， 未必一定係細路仔整係易整嘅。我睇嗰啲卡通片，全部啲小廚神都係天才嚟㗎。 睇外國嗰啲 documentary 夠犀利啦，嗰啲小朋友參賽嗰啲，哇！佢哋啲刀法啊，又醃啊，又成啊，咁嗰啲真係 天才小廚。 唔系啊，个个味吉洋一嚟嘅， 系啊，十五岁以上唔识煮餸噶，喺佢哋个世界， 系啊， 十五岁以下先可以刀法如神 啊，佢哋仲话翻自己阿爸阿妈唔识煮嘅，有啲犀利啊。好啦，咁今日呢个咧就先要准备定薯仔啦，薯仔批咗皮去啦，咁啊批咗皮之后咧就唔需要即系就咁用水冲一冲佢咁就得噶啦。跟住你就攞嗰啲刨嗰啲青瓜丝啊，一个刨咁样嘅，或者刨萝卜丝嗰啲刨咧，你啊拎住佢喺个碟上面刷。咁你就已經見到咧一條一條嘅薯仔嗰啲薯條咧，就已經俾你刨咗出嚟噶啦。好啦，咁你咧就睇下你大概想整幾多啦。由於你最後其實你會壓扁佢嘅，即係你一路煮嘅時候一路壓佢嘅，咁所以咧就呢一個嘅厚度同呢個薄度咧，我覺得就 OK 噶啦。跟住咧一路刨嘅時候啦，咁你就刨咗一大盤出嚟噶咯。咁刨咗一大盤咧，今日有啲朋友可能會初頭仲諗啊，我需唔需要再啤水啊各樣嘢？ 就唔需要噶啦，已經唔需要再特別去到處理呢、這、一個薯仔噶啦。咁你咧就只係攞住佢呢一盤，然後咧咁啊準備定你個鍋咯。咁我頭先咪講過，好似嗰啲印度薄餅咁一大個圓圈嘅。 嗯嗯 一個圓形咁樣嘅，咁跟住咧，你咧就可以準備定呢一個咁大個 pan， 跟住咧就開始落啲油啦，咁啊燒熱個 pan 佢先啦。咁、你嗰個薯仔咧，由於你乜嘢都冇整過啦，咁你基本嘢你可以加嘅，例如加鹽啦，加胡椒粉啦，咁、有啲朋友可能中意再野味啲嘅，你可以加啲雞粉入去、都得嘅，咁啊一定夠味啦。如果你加埋雞粉嘅話，跟住你就。撈佢啦，其實用手撈都得嘅，因為你都係自己食啫，咁撈到佢勻勻啦，跟住你咧就成盤呢一個嘅薯仔咧就抌落，跟住整個過程你唔好再加水咯、因為薯仔入邊嘅水分其實係 好多、 都已經足夠，同埋薯仔咧其實係好高澱粉質嘅，咁、所以食起上嚟嘅時候其實都會有飽肚嘅感覺， 絕對 係有飽肚嘅感覺。好啦，咁跟住你就抌落個 pan 嗰度啦，咁啊煎佢，咁啊跟住你就攞嗰個嘅叫做鑊鏟咧一路壓佢，咁、有啲朋友咧就覺得喂，其實我唔攞呢一個鑊鏟，我直頭戴幾煮餸手套嘅，戴咗佢之後就咁用手壓都得、或者有啲譬如可能爸爸媽媽幫手嘅時候，爸爸媽媽用手壓來都得，咁、你就淨係撳薯仔嗰部分啫，冇人叫你撳熱嗰部分噶嘛。咁、如果小朋友喺度嘅就攞個 pan 咁撳下佢，你一路撳佢嘅時候一路壓扁佢，咁啊壓到佢扁嘅時候，你就發覺咧佢真係可以煎到咧，可能係兩 mm。 好似薄撐咁咯，即係冇錯啦 ，texture 有啲好似 係啦。咁你一路再煎到佢咧，就大概去到脆身，咁、你就可以咧就擺翻出嚟啦。咁你就可以切到 pizza 咁切佢。 係， 然後咧你就可以譬如待定拎出街食又得，或者你即刻當一個下午茶，或者你甚至乎係當晚餐食咗佢，其實都一樣可以。咁、所以我覺得咧呢個咧係幾好啊嚇，呢、這個幾好嘅一個食物，咁可以大家可以咧就試一試。咁有空閒嘅時候咧整一整，準備嘅材料都是很簡單啫，咁啊亦都可以簡單嘅煮法啦。 我的享樂時代。 嗱，小白咧头先又讲咗薯饼啦、我都紧接咧讲下近排咧颇为喜欢嘅一种食物啦。 咩嚟？ 但系咧就被网民咧票选为五大最讨厌嘅日本美食。 咁、反差咁大嘅， 听下先。 第一位啊，纳豆啊。 哦， 其实咧，我近排咧好中意食纳豆， 竟然喺你两个 特登啊、我特登去买添啊，即系去嗰个日式嘅超级市场咧，佢、有分咧系冷藏版同埋咧比较新鲜版嘅， 系啊， 比较新鲜版嗰个咧再贵多可能5蚊， 但 系 又好食好多， 好食好多， 系啊，哇，即系纳豆再加日本豉油再捞饭咧，无敌，即系两碗饭， 当然你要捞翻日本米嘅。即係如果你撈泰國米啊，係唔係嗰一樣嘢嚟嘅？唔好意思啊， okay, okay, 即係你係有堅持嘅，對於 呢、 這個 一定要堅持。 係係。 咁、我又好中意食納豆噶嘛。咁如果淨話歐港嗰啲新鮮乳急凍咧， 係 咁就算喺日本咧。如果你揾新鮮嘅都比較難嘅、都係難嘅，但我食過一次之後，久久不能忘懷 嗰種味道， 嗰種味道， 即係新鮮真係無敵，係嘛？ 你都唔係好多地方揾到嘅、新鮮嘅，多數都係賣雪藏，即係一個發泡嘅盒入 方便啊嘛，超級市場又有嘛， 因為我近幾年咧先開始食納豆啊，細個咧俾蠟筆小新呢個動漫咧影響咗咧、好似佢。有污名化納豆，覺得納豆係唔好食嘅嘛，同埋佢嗰種濃稠咧係好怪嘅。咁但係咧，人大咗咧，呢啲叫做拌飯嘅小物咧，就幾中意食嘅。咁啊，納豆係日本人傳統嘅食物啦，大家都知道啦。食法咧有好多，咁加入咧呢個 wasabi 啦，咁同埋咧加入啲醬油咧就可以拌飯食㗎啦。 即係你唔加醬油，佢係起唔到泡嘅。 係啦， 一定要加咗醬油，佢先至發。 小白得唔得咧？我想問下。 你唔得噶，但系我以前咧整即系我唔得啦，但系我即系做日本餐人，我都 有整俾客人食噶嘛。咁撈納豆嘅時候，除咗你個要快之外，其實我記得以前有個師傅教過用淮山去加，有冇試過你哋？ 淮山係另一樣嘢啦。 係啦，用淮山，因為淮山同納豆其實個 texture 咧係好配合嘅。咁你淮山就買翻嗰啲新鮮嘅淮山，咁你就要磨佢 白色嗰啲啊嘛， 白色嗰啲又係滑潺潺嘅。 係啊， 係啦。咁淮山咧，我記得以前即係做嘅時候，一摸到淮山隻手會痕嘅。 哎呀， 係啊，所以 會嘅，依家都會啊。淮山好容易令人敏感，你磨啲淮山 冇錯啦。同埋淮山咧磨嘅時候咧，個師傅都話都要小心，因為佢本身好滑嘅。你隨時磨下磨下，唔小心有一下磨到自己隻手嚟 㗎，你睇住 呢個係危險啊嚇。咁你就淮山咧磨咗一啲嘅淮山出嚟之後咧，就再擺喺個納豆上邊， 係 就再一齊搞。 唔好啦，因為就咁樣你一碗飯咧，我試過一碗就咁日本米飯咧，上邊鋪一陣淮山，即係當然唔係一篤，係鋪到過頂啊。 係。 咁你已經可以食一碗飯啦，好好食， 係啊， 好好食。 咁嗱，除咗呢兩樣啦，咁啊講多一樣咧，就係啲網民咧都覺得即係已經跌咗鍋噶啦。講緊咧就係章魚燒，舊時咧香港開到成行成市啦， 而家好少人提添啦。 係啦，網民係咁樣講，唔知係香港嗰啲咧太劣食啊，食慣咗定還是日本嗰啲都已經難食起上嚟啦。個章魚燒咧，日本買親咧都係淋白白嘅，而且咧個章咧好似未熟咁樣喎。咁啊～是不是有啲跌？我呢个呢，我旧时真係食好多。 真係少人提咗，真係章鱼烧。 章鱼烧又可以讲少少啦。章鱼烧本身呢係大阪嘅食物嚟嘅。即係有两种食物其实大阪好出名。一种就是章鱼烧。另外嗰种呢就係我哋食嗰啲卷啊。嗰啲紫菜卷呢其实入面如果係摆呢一个青瓜嘅话呢。咁呢个其实日本佢叫做河童卷啊。Kappamaki 咁样。咁佢呢两个美食呢其实都系嚟自大阪嘅。 係啊，青瓜嗰只喎。 係啊，呢两个本身系嚟自大阪嘅，咁而家其實你去到大阪咧，佢有啲鋪頭特登都係話，因為我哋正宗嘅章魚燒，但係我自己食落去嘅時候咧，唔係真係唔係間間好食噶， 係 因為佢趕住起貨啊，同埋佢嗰個有少少咧粗嘅感覺，冇以前咁幼細啊，係咁變咗食落去嘅時候咧又冇咁香口，佢賣相一定好靚， 係 同埋師傅一定做得好靚，又擺上天先揼啲紫菜粉啊，咁你影相嘅好睇啦， 係 咁你食落去你真係除咗你又好新鮮，先至會覺得哎都 OK 喎，但係普通嚟。我覺得其實章魚燒的而且確好似網民所講，我覺得有啲跌鍋， 尤其是舊時覺得好食就有嗰啲叫係咪木魚粉啊， 喺 度喐下喐下，即係你食落去個觀感啦，即係你都知道食嘢有陣時係味覺嘅體驗同埋視覺嘅體驗嚟噶嘛，咁你嗰個視覺嘅體驗覺得哇，好似好熱啊，好似好有好多醬啊咁樣，係覺得好正。不過真係香港依家都難啲揾到啲好食嘅章魚燒啊，咁啊有啊，大家即係 inbox 我哋。同我哋互动下啦，咁啊，食下嘢都系开心嘅。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